咁庄严嘅音乐。呢一首咧，等大家介绍翻先。咁咧，呢一首咧就系广大嘅校歌嚟嘅。原来广大真系有首校歌嘅，因为咧近来即系校歌咧都几疯传下啦。咁有啲朋友咧就喺度 share 翻即系广大100周年诶，阿许冠杰作嗰首，嗰首叫《明我已得》。咁嗱，嗰首咧就系纯粹咧就系诶阿许冠杰咧特登系为呢个100周年而作嘅一首即系庆典嘅歌嚟嘅。咁嗰首就系即系阿 K 啦，同埋阿许廷铿唱啦，仲有一班即系广大嘅学生唱啦。 边个许廷铿啊？ 许廷铿是一个歌手咯吓 ，OK 吓，咁就诶， 我不知嗰啲系列嚟噶， 你不知啫吓，佢喺无线好红嘅， 哦 ，OK， 咁就我监制嘅咁样啦，编曲监制咁样啦吓，咁但系嗰首歌咧就并非诶，即系广大嘅校歌嚟嘅，咁啱啱播完呢首咧，即系拉丁文嘅一支诶合唱团嘅咧，就 系 一首广大校歌嚟嘅， 系咪广大即系拉丁系嘅咧？ 唔系嘅，佢哋嗰啲旧式嗰啲咧，系兴用呢啲拉丁文去唱嘅。因为首歌本身好耐噶啦，1911年，佢第一次即系唱嘅时候咧，就系广大开幕嗰阵啊，真系嗰、那个即系广大嗰个学校社落成嘅时候咧，首次嘅即系唱啦，公开演唱咧就喺呢个1911年啦。系啦，咁嗰首歌系即系成百年前嘅歌啦，咁就系由一个即系圣 John's Cathedral。嘅一个风琴手啊，即系嗰个 琴师 系啦，嗰个琴师所作叫做 Dan Minfula 所作嘅啦。咁、但系歌词咧，嗰啲拉丁词咧，你估系边个填嘅？ 应该系唐人填嘅， 唔系 啊， 系金文泰填嘅。 哦，即系港督 系啦，嗰阵未系港督，嗰阵咧就系叫做一个处理嘅副政司 啊。系 咁就系即系后来就 副政司即系咩司啊？ 我谂系咪真系好似布政司嗰啲咁样？ 喂、okay ，但系佢都识好多话噶， 系咯，中文佢又识， 中文都识啊，广东话， 广东话喎，粤欧啊，大佬， 做鬼佬都发懵噶， 好坚啊，系啊。咁但系原来拉丁文佢都得，咁就填咗，但系系啦，填。拉丁词啦，呢个拉丁词咧，但系就相对简单嘅，佢都系讲就话即系类似系打开智慧之门，于是咧我哋就感谢上帝啦咁样，咁成首歌都系咁样嘅， 都系教会歌嚟嘅，其实都系嗰种 feel 嘅， 嗰种 feel 嘅系，你谂下一个作歌个系即系圣 John's Cathedral， 即系而家中环嗰个咧，嗰个圣 John's Cathedral 圣约翰大教堂咁样，嗰个 Dan Minfula 嗰个 organist 啊，即系嗰个风琴手，咁所以梗系同呢个即系一啲宗教有关。咁所以咧，就系、是、一首咁嘅歌，呢首咧就真系广大嘅校歌。 咁而家呢个版本系几时录？ 嗱，呢个版本咧就系100周年嗰阵嘅，即系几年前啦。咁而家呢个版本咧就系、是、其实佢都系咧揾翻即系嗰个版本嘅一啲即系剩低嘅谱啊，成咁样就重新整合。咁啊，叶咏诗咧就去重新去 reorchestrate 过嘅，即系重新编排过咁样啦。咁而家咧呢个版本咧就系即系小交响乐团啦，同埋咧呢个 DGS 同 DBS 嘅 choir 去唱出嚟嘅。 咁呢 choir 喺边度嚟嘅？DGS 同 DBS 系咯，系咯，拔萃咯，南北 咯，系 啊。咁佢哋就系去，即系我谂佢哋因为要搞呢个 event 啦，100周年广大100周年嘅 event， 咁所以就就重新去做，即系录过呢一首歌咁样咯。 系好澎湃下，突然听到少少。 其实咧，佢就即系好庄严咯，同埋系好真系嗰种即系教会嗰啲圣诗咁样。咁但系咧就真系即系旧式嗰种圣诗咯。咁系啦，因为最近就其实好多人都疯传就浸会嗰个校歌啦。 浸会嗰只我成功嘅呢只好多， 系咪咧？ 因为嗱，嗰只成百年冇乜人识嘅，大佬浸会嗰只真系扰梁七日嘅。 嗱呢首即系讲翻广大呢一只先，佢其实真系喺30年代之前都有用嘅，咁但系真系打完仗之后咧， 实在冇人识，就拉丁文啦， 亦都系可能失落咗咁样啦，亦都冇乜人再唱，咁所以就冇乜人识，我都唔识， 你都系校友都。 我都系，所以你讲得啱嘅，都系因为呢个浸会校歌事件，于是我就真系从尝试去揾翻。 所有啲事情咧，是非黑白咧， 系 就你睇下你点睇嘅。 系咁，我系啦，就尝试揾翻广大嘅校歌，因为我自己读紧广大嘅时候咧，就有唱过一首叫《学生会会歌》嘅。咁嗰首系国语嚟嘅，亦都几好听，好澎湃，即系又唔系呢种， 佢系 marching 嗰种，但系国语嘅， 即系啲打仗 feel。 即系我们啊，就是出发 翻。革命 系啦， 哆嗦哆嗦嗰啲 系啦，系啦，有系啦，嗰类啦。 咁但系咧，再揾下咧，原来即系广大嘅校歌就系呢一首啦，系啦。咁嗰个名我唔系好记，即系唔系好知啊。总之叫做即系 Hong Kong U Anthem 咁样啦。 系。 咁但系啦，即系讲翻嗰只即系浸大嘅校歌咧，咁就的确系好引起人注意嘅。 我同个画面好有关嘅， 系 因为头面嗰几条友咧都好乞人憎嘅，睇到我想刮佢两巴嗰啲咧。 系咩？ 我咯，起码 嗱，林超荣肯定系啦。 系啦，冇错。 但系仲有边个咧？ 梁继章咯。 哦、oh, ，OK， 即系我同佢冇乜瓜葛，但系唔知啲样子就好唔讨好咯，老老实实，即系嗱，纯粹系从直觉啊，即系可能好人都唔定。 系，咁我唔知啦，即系我系觉得系啦，即系林超荣就比较外眼。 仲有黄志忠咧，好似俾人揸把枪 ，ISIS 嗰啲逼佢唱咁，有少少嗰个 feel 啦。定系嗰个 key 令到佢好似被逼咁咧？ 咪系咧，我自己第一个感觉咧，都系觉得，因为嗱，佢一开始有叶惠康嘅出现，叶惠康就系即系香港即系都好出名嘅一个音乐嘅即系巨人啦。 佢劲喎，指挥个电脑，指挥 MIDI 喎，见到 系啦，佢就系阿叶咏诗，就啱啱呢个版本诶，广大 Anthem 广大校歌版本阿叶咏诗个老豆， 个老豆 叶惠康 吓，真系惨啊！老豆有 MIDI。 系咯， 又有真嘢玩。 系啦，即系第一下咧，嗰个画面咧，我就系觉得即系啦，叶惠康喺度指紧，但系嗰个底系一个 MIDI 底咧。 不如音乐通识下 MIDI 系点解先 ？MIDI 系叫做咩话？咩咩？ 唔系，系叫做 musical interface， 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 interface 系啦，冇错啦，就即系将啲乐器咧就将佢数码化咗，做一个界面俾你可以捉棋咁样整啲音乐又得，你弹落又得，咁样电子化啦，总之。 系啦，即系佢其实就系将所有嘅，即系譬如一部琴咁样啦，即系或者一个即系发声嘅器咁样咧，佢就可以有16个 channel 嘅。咁佢就每一条嘅 MIDI channel 咧就可以指令一种乐器咯。咁变咗我可以 channel one 系一个琴、，channel two 就系个 bass，channel three 亦都系弹，即系弹一个吉他咁样。于是channel 十咧，通常 channel 十就一定系套鼓咁样嘅，咁全部都系假鼓。 其实可以唔止16个 channel 嘅， 系 一路再加。 当然都得，你可以手拖手咁样。几部 interface， 但一般嚟讲，即系一部嘅 interface 有16个 channel 咁样啦。咁就系啦，于是就其实佢就将呢个编曲咧，其实都几革命性嘅。即系以往嘅编曲咧，你就系需要真系要揾，譬如我要头先讲嗰啲，我要个琴、一个 bass、一个吉他咁样，起码揾三个人啦，揾埋套鼓四个人啦咁样。咁但系真乐器啦。咁但系咧，有咗 MIDI 之后咧，你可以用一啲发声器啦，即系或者即系一个 sound module 声源啦，即系电子嘅声源 系啦，一嚿嘢一嚿好似一嚿 HiFi 咁咧，就 系 一嚿咁嘅嘢咧，你就可以咧一个人喺屋企咧，你自己就可以即系将唔同。嘅頭先我講過樂器琴啊、吉他、bass、鼓咁樣咧，就可以 program 啊，所謂 即係生活化都嚟講咧，喺十零年前咧，當啲 Nokia 電話咧，佢啲啲啲啲啲啲啲嗰啲聲咧，你可以自己整噶嘛，即係唔知有冇人試過，我試過曬啦。咁咧就係用呢個方法咧，就編成首歌出嚟。 咁係啦，咁但係咧就依一種方法咧就即係有個好處啦，但係亦都即係好處就係方便咗你一個人，亦都可以即係真係將你幻想中嘅一啲編曲嘅嘢咧，將佢即係實現啊，亦都唔需要揾咁多人。 即係其實可以咁講，係個門檻降低咗嘅。即係個門檻以前你真係要識寫譜，你真係要有班人俾你點，你可能要出糧俾人，咁你先可以點得喐佢哋彈你所諗到嘅嘢嘅。但我咧就係趁住呢個低門檻嘅時候咧就。我有機會可以涉獵到編曲嘅嘢，就係、因為 MIDI 嗰陣時啱啱起飛、我就係借呢個低門檻嘅機會入咗呢個行，即係識得玩呢啲音樂咁樣咯。 係啦，咁但係嗰個唔好處咧，就係因為佢始終係由一個音源出現出嚟啦，或者係即係幾舊嘅三 module 咁樣出啦。始終嗰啲三 module 咧，都係用一啲即係模仿嘅方式， 即係所謂罐頭添啊！仲就算唔係模仿啦，兩種啦，模仿又有 係啦 ，sample 錄啲真嘢落又有咁樣， 係 即係始終都係罐頭嚟 㗎 嘛。 係啦，咁就變咗比較假嘅啲聲，尤其是啲鼓。鼓咧，即系早期嘅 MIDI 啦，咁就系即系佢嗰啲鼓嘅声咧就比较薄嘅， 系， 同埋亦都比较死板嘅，好容易，因为你始终你用手打咧喺个，譬如一个嘅琴嘅键盘面咁样，佢每一粒掣咧都会系 assign 咗系一个鼓嚟嘅，譬如嗰个一粒低音嘅 C 音就系个 kick drum 啦，跟住 C sharp 咧就系个 high hat 嚟嘅，个 D 咧就系个 snare 嚟嘅咁样 ，C sharp 唔系， 啊唔系 F sharp 就系 F sharp 系 high hat 系啦，咁你就可以。就咁样就可以打出一套鼓嘅 pattern 出嚟。 虽然佢已经咧好有心机咁咧，每大细力咧有啲 assign 落去，细力就系鼓边，大力就系鼓中间咁，即系都有少少变化嘅。但其实 你揀聲咧，嗰、那個 judgement 亦都係另外一種技巧嚟，一種 sense 嚟啊嘛。即係有啲人編曲好有天分，但係始終呢個真人打嘅時候係靠嗰條友咧嗰種嗰種變化同埋嗰種人氣咧先出到嚟。但有啲人咧淨係諗編曲。諗個即係 organize 嗰啲音，佢就忽略咗呢啲。嗱，譬如好明顯咧，我識好多 classical 底好勁嗰啲人咧，佢編 midi 咧都係機械人咁嘅。因為佢冇考慮到嗰一層，因為平時唔使去諗噶嘛呢啲。咁所以咧，某啲人咧就會即係係兩個學問嚟嘅，基本上就係。 係啦，咁所以咧出嚟嗰個聲咧就可能會比較即係薄啦，同埋比較死板啦。咁而今次喺浸會呢一個嘅即係校歌嗰個音樂底咧，即係如果大家比較即係大家通常都會留意咗、那個画面啊，又或者系嗰啲所谓唔啱音嘅歌词啦，咁但系我自己就反而咧就真系听过音乐底多少少，咁就比较就系呢一种啦，早期 MIDI 嘅声嚟嘅，少少嗰套鼓啊比较单薄啊，亦都比较死板啊咁样，咁而个 mixing 亦都有啲怪嘅，人声系好大啦，个音乐声就相对细咁样。 我谂佢都系考虑 mixing 嘅时候咧，都系我个音乐咁流，即系以为咁样就隐藏到噶嘛，但系你一系就冇嘅啫，要咪实听到噶嘛。 唔系咁同埋都要嗰啲人声系要好得先得啊，咁但系事实上又好似 即 系唔 系，即 系 简直系事与愿违啦。即系以为有个叶永萧老豆咁猛料咧，就以为好嘢啦。即系好多香港人都俾呢啲名牌啊或者个名好劲嘅呃咗，就当系得噶啦。即系大个由细到大睇无线都有呢个效应，基本上。咁但系头先翻到嚟嘅时候咧。我上嚟錄音嘅時候，見到慧兒，喂，你哋嗰首校歌夾我，跟住慧兒夾住咩我哋啊？然後背後就咁嘅，然後咧浸會音樂係，亦都幾出色嘅， 係啊。 但係咧，佢哋完全係冇揾埋堆嗰啲人入去， 即係不知情， 係佢不知情嘅，係冇人 contact 個音樂系搞呢只歌嘅。哇，自己個音樂系都唔 contact 音樂系，即係又亦都反映咧成個香港文化咧，都係要講埋堆第一，就有冇料到咧？即係有冇關係呢就其次嘅，即係同大學任命又一樣，所有嘅即係嗰啲資源錯配啊，就係咁樣嚟嘅啫嘛。 同埋即係我覺得即係好奇怪咯，即係你其實音即係浸會比較出名都係傳理系啊，又或者又音樂系啦。咁但係即係點解你咁多呢啲嘅人才？都唔去即系參與呢個製作啦咁樣。我初初以為係一個即係玩嘢版本嚟嘅，即係第一個 以為玩嘢 掟出嚟係啦，即係玩下嘢先咁樣。因為我喺度諗，喂冇理由咁多名人，個個都有頭有面， 咪咯， 即係喂你自己唱嗰陣唔知嘅咩咁樣？但係點解即係會咁樣？即係我以為係你明知係一個玩嘢，係一個咁嘅 plot， 所以咧第一鋪。出嚟玩一嘢先，跟住有一个正啲嘅版本噶啦，咁样。咁所以咁，我觉得比较 understandable， 即系比较理解得到点解啲名人会落搭。但如果唔系的话咧，我就真系拗晒头啦。点解得堆名人会咁都落搭嘅咧？ 系喂，仲有咧，即系我第一次听咧，即系觉得喂，你话晒或者唔使钱，但我都成日唔使钱同人做音乐。即系冇理由咁差噶嘛，大佬，即系咁都出得街喎。就算我帮网台，我帮阿杰斯嗰个节目整咗一只歌，我都认真咁做，即系冇钱噶。哇！但系呢啲你冇钱，但系你有面啊嘛，即系整到咁样，你谂下搞咩个大佬？ 所以咧就而家佢就要收回啊，撤回啊，即系将嗰段片，将嗰条片咧就变咗做私人影片啦，已经。所以而家冇咗噶啦。 但我头先仲睇到啊，有俾人 back up 咗啦，梗系 back up 咗啦呢个。 但系出咗政治嘅歌词喎。 系啊系啊，译翻做。呢个好似春田花花幼稚园嗰啲嘅歌词， 哇，好精彩啊！即系反而咧，我睇嗰个歌词咧，虽然我唔知佢讲乜，但我投入到咯，即系知佢唱乜咯。其实 系好啊，咁啊，我哋听下一只歌啊，翻嚟再继续讲呢啲大学相关嘅嘢。 你在乎的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里，然后才能面对这残破的生命。有谁要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我们又学到了什么生命的意义？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他们说没关系，他们说没关系，他们说让快乐痛苦都被遗忘吧，他们说没关系，他们都不在意，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他们说让这个世界毁灭吧，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我啱啱听完呢一首咧，就个歌名就好长嘅，就叫做咧《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咁而个队名咧，即系台湾嘅独立 band 嚟嘅，都系相当之文青下嘅。咁就叫做那我懂你意思了咁样，英文好得意嘅，英文叫 Igu Band 嘅 ，Igu 哦， 就 Igu Band 咁样嘅吓。咁就系啦，我都系无意中发现到呢队独立 band 啦。咁但系系啦，头先即系同阿慧仪啊，慧仪好似做咗我哋影子主持咁。 系咯， 即系咁佢就话呢队 band 咧，即系都有嚟过 Hidden Agenda 做即系演出嘅咁样，系啦， 即系巡回咁样。 系啦， 不过我知 IGU 点解嘛 ？I got you 咁解咧？ 但系佢嗰个队名叫做那我懂你意思了，即系我明啦咁样，咁可能啦，唔知啊，呢个要问翻，问翻队 band 啊咁样。呢首歌咧，即系其实即系系啦，冇人在乎你在乎的事啦。咁其实都系同我拣出嚟咧，都系同呢一个即系呢个大学有关嘅。咁但系即系音乐上就其实就系啦，即系嗰种佢又唔系好开扬嘅，咁但系即系都听落去都几令人振奋嗰种嘅即系 indie rock feel 啦。特别咧，佢啲吉他位咧俾晒 keyboard 弹啦， 系 即系个成段过场咧都系 keyboard。 同埋個 bass 都有嘅，個 bass 都好出嘅。咁但係呢隊 band 咧，即係而家咧就已經係嗰個 keyboard 手走咗啦， 所以散咗 band 啦。 又唔係 換咗人咧？ 唔係，佢得翻三個人咯。 哦 ，OK。 而唱嗰位即係其實大家聽嘅時候咧，可能覺得唱嗰個都似係女聲啦。咁但係好似呢一個台灣咧就好興出呢一類咁樣嘅，即係少少即係男聲，但係做咩咧？即係男性啊，但係就好女聲咁。 香港都係啊。 香港都一對半對啫， 但係台灣都唔係好多啫。 唔係咁，你仲有嗰對 咁，因為台灣個 清風嗰對叫咩話？ 台灣比例多 band 啲喎，但 係係嗰對叫咩死啊？唔記得咗。 清風 啊，林清風啊，唉，唔記得咗個名啊，唉，好出名噶嗰對叫做。 哦 咦，苏打绿，苏打绿系，咁呢一位咧叫陈修泽啊，呢一位男士啦，咁就系即系呢队 band 嘅即系主音啦，同埋吉他手啦，咁呢首歌咧，再讲多次个歌名咧，好 Q 长啊，就系叫做《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啦，咁但系呢一个点解我话同大学有关咧吓？ 因为针对某人嘅啫， 系当然系啦，因为即系其实大学就好多是非啦，近来啊，头先我哋上一节就讲到呢一个即系浸大嘅校歌出嚟嗰个效果就相当之即系强差人， 简直吓人啊！ 系啦，咁有啲朋友都讲即系，因为佢嗰个本来呢条片咧。就叫做我们都是浸大的咁样啦，咁有啲朋友就讲话我们都是吓大的咁样啦，咁啊真系俾佢吓亲嘅。咁睇嚟咧，我就估错咗嘅，我初以为佢系真系整个玩嘢版本，跟住再出一个正嘅版本，但系事实上好似唔系，而家就都收埋咗条片咁样。咁系头先讲咗咧，亦都有啲朋友啊将佢 back up 咗，就变成咗呢一个即系正式歌词版，即系将佢写翻出嚟啊，即系嗰啲鹅 moon 嗰啲咧，就将佢变翻做鹅，一只鹅嘅鹅啊 moon 啊 m o。 总之你用，如果你系广东人，你一定读得出，又嗰啲歌词亦都唱得出嗰个版本。 系啦， 但意思又好似冇乜意思嘅，有时候。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一个校歌咧都几。而即係你頭先講咧，就話即係香港人就係咩啦，即係埋堆文化，唔好識欣賞咁樣，即係都唔知道咩為之好，咩唔好。咁但係事實上咧，聽眾嘅耳朵咧喺呢件事上又係雪亮的嘅，咁所以即係負評如潮之下咧，咁佢就暫時收回咗隻歌咁。 喂，因為今日有 social media 呢樣嘢啫嘛，其實以往我小學個校歌都係咁噶，唱完都唔知道唱乜㗎。 嗯， 係即係其實冇秉承翻。当时 其实我觉得两样嘢嚟嘅，即系你唔啱音嘅歌词系一样嘢啦。咁我觉得呢一个都即系算啦。但系我真系觉得佢话系个音乐制作。 喂，音乐制作嗰条友够劲啊嘛，冇人敢夹佢。 但不是葉惠康製造的嘛，葉惠康出即係出個樣嘅啫。 哦，即係唔係佢整嘅？ 梗係唔係佢整啦， 真係慘啊！ 佢出個樣， 邊個整咁啱出名？ 唔知道啊，唔、哦、知道啊。Okay、但係即係總之喺個 video 一嗱開手出現 咧，呢、啊、好、這個、簡單啊！你見到 葉惠康喺度指揮， 你見到指指下咧，好似我呢啲咁嘅唔知頭唔知路咧、嗯，就會覺得係佢整嘅。咁你覺得佢整之後咧，就冇人敢出聲 了。我諗葉惠康係唔識整 MIDI 嘅、 啊，應該唔識嘅， 應該唔識嘅。 咁我去揾佢徒弟咯，揾佢信得過嘅人咯。可能嚟嚟去個圈子都有幾條友，揾到最後生嗰個。 但係老老實實啦，今時今日， 因為你 揾個後生仔整 MIDI 整到咁咧，都好難 嘅。唔係就係佢後生嘅意思，可能都五六十歲嘅啦嘛。 咁啊似啲。 咁變咗嗰啲哇，認性屁嘅嘛，你知得人揸杯紅酒，成班人就認性屁啦、嗯，即係個個就話自己識呢樣識嗰樣係嘛。咁咪嗰啲信咗咯，即係成個圈子咧，就令到你個人唔客觀，同埋令到你真係山寨王嘅，好容易。即係你唔真係走去用自己嘅感覺嚟感受一啲嘢好定唔好咧，你就會。一定有呢事發生 的，是但是今時今日的 MIDI 嘅，即使是 MIDI 咧，好多係你可以由個 MIDI 咧控制。嗱，頭先講個音源嗰嚿嘢，嗰 part 咧，而家係已經即係改善咗好多。啲聲係真好多嘅，同埋你即係亦都可以用好多嗰啲鼓嘅，即係所謂 soft synth 咧，整出嚟嗰啲鼓，因為佢 base on 一啲鼓嘅 sample 去砌出嚟咧，咁就變咗即係鼓 sample 意思，即係真人打，跟住錄咗佢變成一個 loop 咁樣啦。咁嗰啲咧係比較 lively 嘅，即係比較生動嘅。咁但係所以我話今時今日你要即係如果一個後生仔去編 MIDI， 要編到好似而家呢一個咁樣咧，就真係有啲困難。 我諗佢仲係用緊嗰啲咧，因為浸大咧，以我所知咧。他们在90年代呢都吸引一些人家80年代的产品，例如个 Synclavier， 是一个整音乐的电脑的。因为当时呢日本人已经出那些 sequencer 很厉害的 Akai 那些 sample， 那些 sampler 很厉害。但是呢在90年代即是80年代尾的时候呢还吸入了一部20几万的一部音乐电脑叫 Synclavier。即是当新嘢咁样买，咁样用钱嘅。咁嗰啲叶咩康话，即系佢哋嗰类人咧，即系睇钱嘅啫嘛。佢仲系停留喺嗰个时代，可能佢以为用 Synclavier 嚟整一个音乐咧系好啲嘅。即系仲系迷信紧啲买翻嚟几多钱嗰样嘢嘅。 如果真系咁，我都觉得几匪夷所思。我就觉得未必系咁，但系就即系因为叶惠康应该即系我对好笑嘅，我其实好细个识叶惠康嘅，因为嗰阵时佢系香港搞香港儿童合唱团嘅，咁、我细个系有入过香港儿童合唱团、一段短嘅时间咁样啦。咁我估即系音乐系未必系阿叶惠康去 in charge 噶啦，我估而家咁，但系即系今次呢个制作，我唔知佢真系点样，即系搵间 production house，可能即系全。包咁样，跟住就好流， 即系点都去信得过嗰啲啦。我觉得 我唔知啊，即系啦，即系如果唔系你点样 QC 可以即系经过咁多人，即系咁多名人喺度嘅，再加埋可能叶惠康，即系究竟边个把关嘅咧？咁我觉得好奇怪件事。咁但系即系呢个即系叫做即系题外话啦。咁但系其实真系想讲有关于大学嘅另外一件事，就系即系呢个礼拜亦都好多一啲嘅原来咧呢个港大校委会吓嘅一啲校委开会嘅时候咧，嘅即系开会里边一啲录音曝光啊、有两套录音出现咗，而家就都系商台披露嘅，咁就系李国章嘅录音啦，同埋今日咧亦都披露咗另外一个女人校委， 嗰、那个好似有林敏聪扮女人咁嘅，睇落嗰个叫。我都唔记得叫咩名 字。唉，今日真系唔知做乜嘢，即系可能真系心情唔系几好咁样。亦都比较混乱啦。我连嗰个女人叫咩名？纪文凤。 系啊，冇错。 系啦，纪文凤嘅录音亦都曝光吓。咁但系咧，我觉得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李国章呢啲咁样咧，嗰、个部即系嗰个佢讲好多嘢啦。咁其中一样嘢咧，我觉得比较有趣嘅咧，亦都系同呢首歌想讲有关嘅，就系话咧，佢话咧，其实。我自己又唔睇文匯大公嘅、啊，香港人都唔會睇噶啦，邊人睇啲報紙噶咁樣類似啦嚇，咁就真係咧，好似呢首歌個歌名咁樣啦，就是、沒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Who cares? Nobody cares， 根本都冇人理嘅呢、這個大公文匯。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正正反映到咧，即係李國章呢一類或者呢啲校委裏面嗰啲涼粉咧，係啲咩嘅質地嘅人啊？即係完全咧。是即是他自己其实心里面都不信那套东西，完全是没有信念的。他自己都不掰大公文会里面所讲的东西。甚至乎可能譬如说文汇报披露陈文敏第一率先披露陈文敏即是可能是即是唯一的候选人。同埋跟住很多篇这些文章去攻击陈文敏的为人啊他怎样即是有份占中啊什么什么啊那些东西呢他们都可能不认同的。但是他 佢唔 care 嘅，亦都即系总之咧，佢系要即系要系为利益或者点样都好啦，系执行一个指令。 喂，但我有另外一个解读嗱，因为咁样讲咧，佢会唔会系我就唔系俾佢影响我咁样作出呢个决定嘅？即系会唔会系咁样划清咗界线之后咧，咁咧等人觉得更加有公信力都得噶嘛？ 我觉得唔系咯，即系。即系我谂佢嗰个佢嗰段讲呢一句嘢嘅，即系目的系咁样啦。即系佢都系话冇，即系冇呢个政治嘅压力咁样啦。吓， 唔知边个大话精啊，真系 系咯。即系冇政治压力，纯粹系即系自己觉得嗰样嘢，即系嗰个人系唔适合啦。佢讲咗好多理由咧，又话佢冇博士学位啊，又话唔能够纯粹系一个 nice guy 就得啊咁样。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呢样嘢你可以当系 slip of tongue 也好，点样都好，即系讲心底里，其实佢真系唔 buy 呢啲嘢嘅，佢完全都唔 care about 呢啲文会大哥，亦都唔信嗰样嘢。咁但系喂，你叫得我做嘢，我收得你 order 阿梁发、阿梁振英咁样吓，你叫我入嚟咁样，我就要做嘢噶啦咁样。即系嗰种纯粹系唯利是图、目标为本、毫无原则呢扎咁样嘅人咧，就好明显睇到啦。咁另外就係今日景文鳳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 錄音又 爆出嚟啦，都係話即陳文敏唔知用啲咩方式，或者即係佢話佢披露自己係一個唯一候選人，跟住就用好多方法去點樣去即係威逼啊，即係利誘啊，或者 我就聽到佢話未見嗰啲人成日都講住同一樣嘢，即係逼佢聽咁樣。 係啦，即係話佢威逼利誘，或者係即係甚至乎恐嚇，要班校委咧要委任佢。 有冇證據㗎？咁講 就係即係 低能 嘥吹咯，同埋亦都唔認清個事實，就係唔係陳文敏自己披露佢係唯一候選人㗎嘛，而係 大公文會啊嘛。 係啦，係文匯報率先。披露噶嘛，即系喺呢个2014年嘅11月率先披露噶嘛，咁所以就 佢系咪其实曲线系讲紧嗱，即系某程度咧呢班人咧，佢嘅 competitor 咧就系大公文会，即系大家都两条腿走路，即系呢个 即系建制派都有几个阵营嘅， 咁佢觉得喂呢啲唔系我哋独家咗嘅咩？唔系我哋整走佢咩？要你搞嘅咩？即系佢哋系争就争呢嗰方面嘅势力咯，可能系 唔知啦吓，咁但系但系咧，即系总之就反映出呢一班咁嘅人咧，真系即系香港，即系港大，就系咁样，就糟蹋喺一班咁嘅人手上。我觉得个效果咧，就远远衰过咧，就即系浸大嗰只校歌出嚟嗰个效果嘅。即系浸大校歌，我当系你班人自己玩死只校歌也好，或者系即系可能你一个制作上令到人觉得即系会俾人耻笑也好。但系如果你咁样计咧。即係我覺得對於即係講形對於個形象嘅破壞啦，或者對於嗰間學校嘅破壞啦，呢一班校委咧就遠遠大過咧呢只校歌咯，即係咁大嘅校歌。 即係你上心，你覺得係咯，但係冇人上心呢個新聞嘅時候咧，咁個浸大嗰個就離譜好多嘅。嗱，譬如你頭先我想講翻未講曬，就係講關於佢哋譬如大公文會同埋呢班校委係大家競爭者嚟嘅，喺上面。话事嗰啲人咧就惊死你唔死，就两边都出力，咁啊自然咧其中一边咧就好不满大公文汇报啦。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而家佢哋似系咧，即系两边都系做翻同一样嘢。但系对于香港市民嚟讲咧，我觉得大公文汇报我系可以原谅嘅，因为 Natural Born 咧就系做呢样嘢。喂，但系你哋呢班出卖香港人嘅契弟，我觉得佢哋更比起呢个大公文汇报更加可耻啊！ 因为你 系 转态嘛， 系啊，冇错，同埋你都系陀地嚟噶嘛。 即系同埋嗰样嘢系你上晒岸啦，唔影响到你，你就拍拍啰柚。喂，但系影响紧下一代嘅人，影响紧仲即系冇力离开香港，你班个个都全部即系揸外国护照。 仲影响到你哋校友嘅朵啊！系，我都不停咁问啦。呢排同啲朋友 Happy Hour 咧，有时佢哋都系大学，即系都系港大噶。佢哋我即系同佢讲，喂，你哋要唔要面噶？你唔出声，佢话啊，咁我净系喺 keyboard 度出声得唔得？真系好忙啊！即系我谂佢反映住好大撮嘅。港大的校友是不理这件事 的。真的。所以呢其实现在都挺悲哀的。即我自己都见到不单止校友啦，即各大院校 的学生其实都好像不是很动得起来的。变咗即系，不论系港大也好，或者即系岭大也好，即系岭大都俾呢个梁振英搞紧啦，因为呢个何君尧啊，即系啊。系啦，呢一类咁样嘅人入咗呢个校委咁样，咁但系 anyway， 即系呢个即系大学俾呢个俾人搞呢一种嘅状态咧，而家真系相当之危急、险峻嘅，咁所以都有啲灰嘅，咁但系咧灰咧都要搞嘢嘅，搞嘢咧就梗系要生细路啦。 两公就够细数，两公就够细数。 畏罪，无畏罪，追不到也未必好，追唔到呢生坏肚，两个就够晒数，两个已经够晒数，两个就够晒数，两个就够晒数，生女也好，生仔也好，两个已经够晒数，无畏罪。为追追不到也未必好，追唔到呢生坏肚，两个就够晒数，两个已经够晒数。 哇， 怀旧， 好怀旧，不如播翻啲即系又衰声啦。咁但系即系啲七十年代、七五年啊，呢个两个够晒数嘅一个即系家庭计划。 嘅宣传歌， 宣传歌。 我谂咧，八十后嗰啲咧，净系听过人嘅口述呢首歌， 嗯， 就原装未必有人有机会听过。 系啦， 八十后 系啦，所以我哋咧就攞翻只歌出嚟，仲 loop 咗两次添。 系因为怕聽 太短，系啊，系啦。咁就1975年嘅一个宣传歌啦，就讲呢个两个够晒数。 系 嗰阵时就即系鼓励人咧，或者系即系都系控一个人口政策啦。香港嘅人口政策咁就即系鼓励人生育咧，最多啊生两个好啦咁样。咁但系佢都系用一种咧，即系话你即系鼓励或者 系 引导， 唔系 规 定 你 系 啦， 冇错啦， 唔系逼你。 即系英国佬咧呢啲嘢咧就文明好多啊， 嗯， 即系唔会夹硬要你。即系生得多又有咩惩罚啦咁样？ 系啦，咁啊，头先我都讲过一啲即系大陆嘅一啲对香港嘅影响啦，即系头先讲开校委啊嗰啲咁样啦，即系点样去干预香港嘅事务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咧虽然唔关香港事务，但系咧就一定会影响到香港嘅，就系咧就最近有呢一个即系大陆嘅即系啱啱开完呢个十三五嘅会议啦。咁就话咧就全面咧就即系取消呢个一孩政策，但系佢就唔系话咧。大家可以生几多得，其实就一孩政策就变咗两孩政策，大家就生两个啫，俾你生多一个， 即系100% 增加。 系啦，咁但系依然咧，嗰个逻辑都系咧，系一种强制性嘅，都系话你如果你生多过两个的话咧，又会有好似咧而家系一孩政策之下，系啦，生多一个嘅遭遇。咁大家都即系听过唔少嘅新闻噶啦，以往系点样即系 control 住控制住啲人，佢生一个咧，即系包括又即系逼你去流产啊，即系逼你去即系你如果生多个，可能罚你钱啊，甚至乎烧你间屋啊咁样， 同埋佢哋 拉你啊咁样。 佢啲 slogan 好紧要啊，好恐怖啊，又勾出嚟打出 打出来， 听到即系鬼形鬼声。 系啊，即系唯独不可生出来咁样啊嘛，系啊呢一类咁样嘅一孩政策，咁甚至乎亦都引起咗好多即系人间嘅悲剧嘅，即系有好多人可能生咗出嚟咧。即系，发觉 女嚟 嘅，系啊， 即系涉水咁样。 系啦，因为中国人咧，即系始终有一种唔知点解咧，即系重男轻女嘅概念咧，生出嚟系女嚟，咁于是咧就可能整死个 B B。 咁啊，大佬， 咁就当冇生过吓，咁就于是就再嚟过啦。 即系一年枉死都唔知几多亿啊！真系。 系啦，咁嗱，呢一个就系一种嘅人间悲剧啦，就系即系呢一种即系对于即系其实系一种对人权嘅践踏。 系。 咁但系另一种悲剧咧，就系话。成个社会当系个个细路都系独生子嘅时候，咁样去即系长大，跟住佢哋成人，即系长大成人构成嘅呢一个社会，又系一种咩社会咧？咁样， 同埋将个文化咧毁灭咗， 系 即系嗱，冇阿叔啦，冇阿姨啦，冇阿姑丈啦， 系 即系呢啲啊，全部都冇晒噶，咁独嚟做咩？ 系 兄弟都唔使有， 系啊系啊， 即系所以咧，即系大陆系好少讲兄弟嘅，即系只系黑社会先兄弟咁，好似。 系啊，所以即系成个嗰个即系人伦人际嘅关系咧，其实都有一个即系大嘅破坏。 系啊， 即系我自己作为过来人咧，即系一个我系独生子啦，我就唔系一孩政策之下嘅独生子啦，咁但系总之系一个独生子。我自己睇翻即系如果我有机会再嚟咧，即系我都鼓励咧，即系我老豆老母去生多个啦咁样，即系又始终咧有多一个会好啲嘅。 因 为我觉得系对于你嗰个人际关系嗰个成长啦，系其实系有啲影响。虽然话学校系一个环境，你会即系有机会接触到同学仔啊、成啊、同辈啊，咁样可以同佢即系建立种即系建立或者学习到一种即系人际关系嘅技巧咁样。咁啊，始终你屋企系最直接噶嘛，即系无论你同阿哥或者即系总之同你兄弟姊妹，你同佢系唔妥嘅好，打交嘅好。 或者好 friend 嘅，好喂，但系都系一种人际关系嘅。 同埋过程都学到好多嘢 嘅。系咯系啦，咁嗱，你就即系好多家姐啦， 人满之患啊，简 直系啦。咁所以， 但我都冇阿哥一齐住。 系咁，但系即系我自己觉得，我就会即系其实比较容易倾向孤僻嘅。 系 咁就当然即系亦都睇你即系个人嘅际遇啦，同埋都有啲性格嘅 性格问题。 咁但系我觉得系有啲缺陷喺度嘅。 系 咁同埋咧，如果大陆嗰种一孩之下咧，即系喂。金菠蘿嚟嘅呢個，我冇理唔掂嘅，即係阿 Min 係即係我冇得再生第二個嘅咯。 喂，同埋咧，你 變咗就係對嗰個細路咧，你就會係好縱容啊。係，即係呢種係好 呢個其一啦。第二咧，你哋喺啲新聞片都見到啊。即係我成日都以為咧，大陸有啲咩天災咧，嗰啲老母喊到即係死去活來嘅嘛。即係我哋覺得，仲教氣啫。但係諗真啲，一孩政策你唔係咁樣喊，你真係好難抒發到。 喂，但係我唔知個一孩政策咧，如果咁樣，我冇得同政府去 claim 就話，喂死咗我咁我生過咧咁樣。 但係未必生到㗎嘛。 係咁啊，係 咁應該又得嘅，因為你死咗個補數啫。 係 咁，但係你個超過50歲點生啫？有錢人就得，而家聽講。 系但系系啦，即系呢一个系一种啦，即系嗰个啦。我头先讲话纵容嗰样嘢，就系话对于，即系你话你个，即系有时我哋都会见到啲游客，即系香港，即系嚟香港嘅游客，嗰啲细路系好曳嘅，走嚟走去。我啱啱对上嗰次，即系咪话喺英国翻嚟咁样喺希斯路机场候机嘅时候，亦都见到啲细路真系跑嚟跑去，抌地大叫，周围去即系去搞嘢咁样。但系啲老母唔理嘅， 仲系都系讲废话， 唔闹嘅当然啦。咁唔闹嘅唔理嘅，对于佢嗰种纵容咧，咁你谂下啦。一个家庭系咁样，当你喂原来有咁数以即系十万百万计嘅家庭，嗰啲细路都系咁嘅时候，个个都系即系冇自制嘅，乜嘢都系即系老豆老母可以即系 provide 俾我供养得到，有啲咩事衰起上嚟，老豆老母照嘅，成功衰父干嘅，你谂下呢个社会会系几唔恐怖？ 兼夹啊，佢哋父母都系供应佢口腔。嘅即係佢功能淨係其他嘢咩都唔理嘅，即係好簡單。我早排又幫機場拍一啲展品啦，因為機場有好多唔同嘅展覽品，即係有啲係裝置。咁有個裝置真係幾衰嘅，即係唔係話整得衰啊，即係好用好嘢啲細路仔搞嘅。但係佢揾咗唔知幾萬幾千罐吞拿魚嗰啲罐頭圓形嗰啲，砌咗個天壇大佛個頭出嚟。 咁无聊啊！系 都唔系无聊嘅，即系。 喂，但系大佛用吞拿鱼嘅罐头去起个头，咩意思啊？喂， 因为佢 大佛系唔杀生噶嘛。 你唔好谂呢样先，即系当艺术啦，纯粹。佢就 系、是、我都系识条铁。 佢就系 inspire 你另外一样嘢啫嘛。即系咧，即系佢，因为佢贪个吞拿鱼嗰个牌子嗰个颜色咧，系红红黄黄咁样咧，可能。即係鮮豔啲咁樣，咁個下巴位啊、鼻位啊倒吊噶嘛，即係好嘢啲好白眼嘅細路仔搞咯。咁咧我就喺度，我要報唔同嘅角度啊，要報下啲觀眾嘅反應係點啊，咁我要企喺度成差唔多2小時。哇！你真係好明顯就見到咧。忍唔住跑埋去搞，全部都系讲普通话，即系嗰啲王嘅后代。但系咧，有啲细路仔一样咁细，同辈，但系啲东欧嘅细路啊，美国嘅细路啊，即系佢哋都走埋去影相。喂，人哋真系坐到个边，人哋有个框框住，佢就喺外面好乖咁样影。可能 selfie， 可能叫妈妈影。喂，系唯独是咧，啲中国小孩咧系咁一支箭飙埋侧边，咩都睇唔到咁样。喂，搞到个 secure 哥哥咧崩溃嘅边缘啦，因为人哋要孭镬噶嘛，整冧咗嗰扎嘢。 因为咧，头先我讲就系话，即系对于细路嘅纵容啦，即系纵细路会系完全系好似冇一啲弱制咁样啦。但系你要再谂多一样嘢，就系佢哋嘅父母又系咩人咧？ 系佢父母都系咁样大嘅。 可能系啦，又或者系佢哋系即系经过即系应该都冇咁迟噶啦，即系但系嗰种嘅即系文革流落嚟嗰种，即系总之大家都要最紧要生存，大家唔再有信念， 仲要唔系你死 我 亡， 最紧要系啦，唔系你死我亡，唔需要有任何信念，冇一个道德嘅弱制，总之即系法律。冇话我唔得嘅，我咪做咯咁样。 唔系法律话唔得嘅都做，因为搏得过。 系又或者搏一个系啦， 博弈。 又或者有方法就系话，诶，我可以疏通，即使我犯法都冇所谓。佢哋嘅父母都系咁嘅时候，一班冇道德弱制，已经冇道德弱制，甚至乎冇法律弱制嘅一班人，佢哋嘅再纵容嗰啲细路，哇！嗰啲细路几咁得人惊，你话，即系所以点解即系会有嗰种即系话，又系嗰啲啦，即系一有机会就要炫耀啊，成啊，即系。 要威俾人睇，譬如郭美美嗰啲咁樣，又或者係之前都講過，又話有啲即係見過啦，喺網上喺大陸娶老婆咁樣，哇成封咗成條街，成條街都係即係名即係名貴車咁樣，跟住嗰個新娘要掛住唔知幾噸重嘅啲金鏈咁樣咧，即係完全係呢種冇節制土豪式嘅。 喂， 咁呢個就係一孩政策所呈現出嚟嘅社會啦。 其實呢樣嘢你頭先話唔影響香港事務，其實咧 唔係我話影響， 好 影響。我另外一個影響，除了影響校委之外，這個政策 都影響。你知道早幾日啊，我真的看新聞看到猛啊，有幾架法拉利保時捷那類貴車呢 直衝來香港， 落到金落到中環先有人拉到他。喂，你香港警察你做乜㗎大佬？ 香港警察是愛嚟咩嘅啫？捉示威者嘅啫。 咪係咯，喂，你唔好以為即係我覺得呢啲普通市民，就算你係藍絲啊，你屋企你或者你屋企人都有機會俾佢車死嘅。係 咯， 佢車死可能走得甩 㗎。嗱，對住呢啲人咧，佢又唔會講話先聊者賤嘅喎。 係咯，佢唔止先聊啦，當你流啊，簡直係。 係啊，簡直係當你冇到。即係你要成日都話，即係屈辱啦，又係啲警察覺得俾啲示威者鬧係屈辱。喂，咁呢個咁樣呢條友咁樣衝落嚟嚇，屈辱咩？嚇你乜都做唔到嚇，你唔覺得羞恥？ 喂，你仲要第日先拉到佢喎？咁搞錯喂，咁你做乜都得噶啦嗱，你帶住成車嘅白粉或者軍火，喂就咁衝落嚟，我一日之內乜貨都分得曬啦，大佬。喂，你警察做乜噶究竟？ 係警察真係即係淨係識得喺度嘴嚼嚼，喺度鬧啲示威者。係 啊，喂，其實你有 CCTV 條條公。路你可以整到 roadblock， 系， 喂你过埋海啊，仲要红隧你都可以封咗去啦，大佬。 喂，呢种咪又系嗰种头先讲话，即系一孩政策之下所长大嘅人嗰种冇节制、冇约制， 系。 总之，喂， 总之得就得， 我仲要大把钱添，我仲唔要用到尽威到准。亦都系无视任何嘅即系法纪啊，咁样直冲落嚟，跟住仲要仲讲大话， 无视人哋安全， 系啊，无视人安全啦，讲大话，仲话话而家车俾人遥控啊，讲埋啲白痴嘅大话真系，系啦，嗱咁但系呢一个系我当呢个系一个世代嘅终结啦，佢话而家好啦，冇咗一孩政策，两孩啦，咁又会系点咧？ 哇！ 其实都系好恐怖喎、 啊。因为咧，你低温两鞋冇咁恐怖，你一鞋变翻两鞋咧， 一鞋变两鞋就恐怖啊，大佬。 喂，你将 trouble 乘咗二啫嘛。 系，即系你嗰个社会本身个结构或者即系形成出嚟嗰种嘅品质已经系咁啦。 又或者 跟住你仲要将佢加大， 系啊，乘咗 乘二， 加大力度。 喂，系咪好恐怖？即系 我觉得有样嘢仲可以补救嘅，即系再加上净系准生女。 嗯。 我谂个问题冇咁大， 我觉得咧，其实应该系咪呢件事咧，应该要上升到去一个即系人道，甚至乎人类系啦嘅一个即系将来嘅一个嘅甚至生态影响嘅一个议题去睇。联合国系咪应该要研究一下咧？因为你谂下，即系而家咁样，中国已经系对于个环境、对于大自然嗰个破坏系好严重， 需求啊，即系多加倍添仲。 而佢即系而家本身，即系中国对于世界嗰个影响，不断即系输出啲，即系系啦，而家仲要一带一路啊，巴巴闭咁样， 软硬都系劣质， 变咗你系啦，你咁已经系输出紧中国，就系输出去世界，跟住你而家仲要将佢乘二， 系。 嗱，我睇过一啲新闻就系讲话，即系嗰个三峡水坝藏咗几多水咧？嗰个水嗰个重量啊，系已经令个地球咧嗰个轴心系 直头系 歪咗几个 percent 嘅，已经系咁样。 其实大陆嘅学者都讲咗，就俾人拉埋添，即系话佢影响国家安定添。 嗯， 喂，但系你一条友嘅， 而家影响紧全球嘅安危。 喂，即系嗱，佢有冇令到轴心歪？我就唔知道，但系有人研究肯定咧，佢因为板块咧，佢都系要有承受压力。当你呢边一来，嗰边摇板咁样弹起，就造成另一个地方地震，可能系四川都唔定噶， 唔出奇噶， 即系直头有好大可能添啦。 喂，可能第二啲地方嘅地震，譬如话最近系 阿根廷 啊，系啦系啦，嗰啲地方， 智利嗰度 系啦，即系南美地方嘅地震都可能有关噶， 绝对有关。 蝴蝶效应 唔 系出奇啊， 因为绝对唔就唔出奇啊，直头根本就系压力就成个地球板块逼住，你是但一边喐嘅，另外一边都喐噶啦。 系啊，同埋真系即系我睇过嗰个 source 就系话真系对呢个轴心系有少少影响。 咁大喎， 系啊，咁如果你即系嗱，已经而家咁样，都已经对于个世界嗰个影响咁大。而家系讲紧将来嘅评估系每年咧， 系 咁样生发咧，系每年嘅人口增长系讲紧每年800万， 系 每年800万， 系 即系每年就多一个香港出嚟，每年就啤一个香港出嚟，你谂下几咁多人嘅。好恐怖呢样嘢，我觉得，喂，系咪应该即系联合国要倾一倾？喂，呢个系一个， 我谂倾都冇得倾，因为联合国佢好多票。 可能真係共濟會同光榮會做嘢啊，真係。人口滅絕計劃啊，我哋。 係咯，即係啦，呢一啲有好多人講法就係人口其實而家全球70多億嘅人口係應該要減啦。喂，你而家仲要加喎、 啊？但喺人權角度，你冇得減嘅喎。嗱，不如 當然啦， 喺左交嘅角度啊，不如又轉一轉啦。我諗你熟啲。 喂，咁啊，不如呢個下一節先講啦，咁樣。 好啊。 咁啊，但係咧，呢、這個即係人口嘅即係呢個問題咧，我覺得絕對唔係一個即係 唔係簡單 嘅，唔係簡單啲。我覺得呢個係全球生態嘅問題。 你睇住佢會死嘅啫，成 全球生態嘅問題，好恐怖呢樣嘢。 You're so fucking special. 是一个 Scala and Connectly Brothers 的作品嚟，嘅演绎嚟嘅。喂，个名好棘手嘅。其实咧，佢哋系 Belgium 啊，即系比利时嘅一个 choir 嘅团队嚟嘅。咁呢个团队点解我都揾到佢咧？原来佢莱姆市啊，同啲电子乐队，即系欧洲好兴噶嘛，合作过。 Crossover 系啦，咁啊变咗咧，即系会揾到佢啦。咁咧呢个 clip 咧，呢个版本我都系第一次听。揾呢只歌嘅时候，即系点解我拣翻呢个 Radiohead 嘅 clip 咧？因为咧，即系只歌咧喺90年代嘅时候咧，即系。有開始啊，唔係2000年嘅時候咧，即係開始有網絡，就令到有好多怪人出現，即係鍵盤戰士啊。咁咧就好多時就係欠缺社交啊，或者欠缺同人溝通嘅技巧，咁啊變咗周街都係一啲好自我中心嘅怪 L 啦。咁所以呢只歌咧就好啱听嘅，好多人都即系好多人听完啲歌词，我自己都系咁。 但系呢一个版本咧，我觉得真系好啱我哋头先讲 开，冇错， 一鞋变两鞋政策嗰样嘢，就系成班细路唱啲咁恐怖、 变态、 好 creepy 嘅一种感觉咧，喂，就直情联想得到咧，即系嗰唔知十几廿亿嘅中国细路咁样咧， 同时做一样咁嘅嘢， 系啦，一齐喺度唱一首咁嘅歌，哇，嗰种毛骨悚然嘅感觉咧，真系， 即系一种心寒嘅。 好寒，真系好寒，所以我觉得呢首歌拣得好啱啊，好形容到嗰种 系 嗰种嘅感觉。 即系我呢个节目好奇怪嘅，即系我哋个别拣歌咧，硬有啲位咧，即系个 point 系中翻晒成件事，即系互相补完翻。 系 喂，即系我觉得咧，中国呢个问题咧，如果立喺左交嗰个立场咧，即系我就唔系太熟啊，即系嗰啲悲天悯人嗰啲，即系或者全球最顶尖嘅嗰种论述啊，即系好多。有好多电台啲主持人好，即系好 proud of 自己读完人哋嗰啲咁嘅全球最前瞻性嘅论述之后咧，就当咗系自己噶嘛。咁究竟点样解话咧？嗱，生仔又系人权，我生几多个又系人权。点解你其他国家要说三道四，话俾人听？喂，你生咁多，对个地球资源啊，各样嘢都造成一个压力。咁点解你又唔生少啲咧？但系人哋真系事实上又生少咗咯。即系就呢个又系你点样解读咧？即系呢个人权问题。 我觉得咩噶？其实反而从来都冇话应该系要用一啲强制性嘅方法去控制生育， 系 通过教育啊嘛，令到大家明白究竟即系嗰个成个世界发生咩事，或者系嗰个环境嘅承受能力几多点都好啦，或者因应你自己个承受能力，其实大家有个自制喺度，就唔会话用一种即系强制性嘅。譬如香港咁样，我哋自己其实可以有自己嘅即系决定嘅，即系我同你都唔会即系选择唔生细路仔嘅吓。咁但系。大陸呢一種唔同啊嘛，佢呢一種係完全係強制嘅，即係佢唔俾。 咁你覺得？啊，你覺得佢強制係唔啱啊？因為由佢生自由啦，佢突然間換咗新嘅種類，或者雜種突然間發夢瞓醒，覺得啊，唔應該逼嗰啲人生幾多嘅。好啦，中意生幾多生幾多啦。你覺得邊個場景恐怖啲？ 唔係，我覺得當然後者恐怖啦，因為佢係其實你所呢個生育政策唔係一個獨立嘅嘢嚟㗎嘛，你要配合好多嘢㗎嘛，你要配合教育，配合你嗰、那個即係成個嗰個發成個你嗰個發展嘅方針係點樣？你點樣去即係喺呢個發展嘅方針又同時又可以照顧到即係嗰個環境，即係你嗰個發展嘅方向，咪配合到嗰個環境咧咁樣。甚至乎，我覺得政治制度都有影響㗎。即係你嗰、那個你本身你個社會係咪公義先？即係如果你個社會係唔公義，但係你又要佢生咁多個細路，或者你點樣？總之嗰啲細路仔係一個咩環境之下成長咧？呢啲嘢都要配合，所有好多嘢要配合。 咁你覺得 唔能夠即係淨係講一個生育政策？ 係啦，咁即係其實個生育政策一孩政策係德政嚟㗎咯。如果唔系一早个地球就玩完啦，如果唔系你咁样，可唔可以咁讲咧？某程度系噶嗱，因为你打完仗，你又冇摆钱落教育嗰度， 咪又系嗰样嘢咯，即系你点样去？攞即系你而家用一种强制性嘅方法，个效果可能系吓令到个地球咧再玩多几年。 系， 但系嗰个过程里面你系严重侵犯人权啊！ 但系嗰啲嘢翻转唔到转头，即系两者都死。嗱，我俾人权你啦，任你生啦，你谂下，我谂我过唔到80年度。 咁但系你咪就系话，其实如果你嗰个政策，你如果系唔系用呢种强制式嘅，你其实需要其他嘢嘅配合咯。 但系配合唔到喎，嗱，例如佢冇能力啦，第一就系当年好鬼穷啊嘛，真系。我哋香港幫佢唔少，佢哋唔記得咗啫嘛，只不過係咁。但係嗱，即係呢個兩難啦。即係如果嗱過咗佢又翻唔到轉頭啦，佢真係配合唔到啦。咁而佢咪好消極地用咗一孩政策咯， 即係用一個強制式嘅方法。 咁咪其實德政嚟喎，對成個地球都。 嗯， 如果唔係真係好大鑊，我諗香港已經沉咗啦，真係。 哦，應該 又或者俾人霸曬屋咯。你知啊，上面嗰啲農民咧。 佢即係慣咗連革命嗰次咁大成功啊，即係將啲有錢人鬥死曬。喂，嚟到香港咪照板煮碗啫嘛，你啲香港啲人相對比佢有錢，咪就霸曬你啲屋咯。 我谂呢个咩啦？即系我估即系咁样去睇咧，其实用紧一个宏观同埋一个即系微观嘅角度去睇啦。即系微观嘅角度咧，我觉得系一个侵犯人权嚟嘅，绝对唔可以接受嘅。而我觉得系咪用一个宏观嘅角度，就 系、 是、可以？如果吓、啊，即系对于你话对于香港又好，对于世界也好，哇！原来可以系一件好事。但系咁样系咪 justify 到嗰啲微观嘅？即系侵犯人权咧，我就觉得唔系咯。如果你咁讲，咁照计一二次大战都可能系好事嚟嘅，甚至乎即系吓大跃进啊、文化大革命嗰啲都系好事嚟嘅，因为你减咗咁多嘅人口吓咁、啊、样，尤其是毛泽东如果系咁样系即系全球嘅伟人，应该颁翻个孔子和平奖俾佢喎。咁讲 系嘅，其实就快嘅 系咯，但系咯，点解唔颁俾啊？即系追颁翻俾佢。 孔子梗系唔会颁啦，诺贝尔颁啊等。喂，但系事实上嘅 系，但系即系如果你咁讲就系话，即系所有嘢都可以用个结果去 justify 个手段嘅时候咧，咁我觉得呢个就几难接受咯。 咁咪就系变咗我哋好迷茫咯，即系同时又系左交，同时你又睇翻个宏观又系揦嘢嘅，咁应该点做就最好咧？有咩一个方法可以好平衡而解决到呢个问题咧？ 咁我谂呢个其实就需要结束一党专政嘅，其实 唔系呢个讲咗咁多年，佢都唔结束到咧，就原因就系对太仁慈啊嘛，国际我觉得，即系嗱，譬如即系呢讲呢啲独裁就会发生呢个其中一个 side effect， 但系你一班咁低质素嘅人嘅人口扩充，就另外一个 side effect 啊嘛，咁变咗你嗱，你话而家变咗两个，你都挺死嘅， 系 如果更加自由俾佢嘅话，即系嗱，成龙有时你都要颁翻个奖俾佢嘅， 中国人一定要管 噶嘛，系咯，即系佢讲紧共产党，喂，即系其实香港嗱你。有时咧，我有时同啲人倾开、讨论开呢啲嘢咧，佢就话香港你而家二管得咁少人，喂，但系其实，我觉得唔系多少人严二管啊，系你个制度能唔能够管得到啊嘛。其实即系听阿细良讲嘅，英国嘅政务官最早期嚟香港，好少人管晒成香港，都搞得掂啊。兼夹你令到啲人企企理理，即系至到而家都起码，就算纪律上企理，但系你个人。个见识啊，或者有同理心啊，有人权啊，那个概念都强好多啊嘛。咁问题就系你连个 system 你都唔打击佢咧，即系你唔会变噶咯。你唯一解决呢个问题是人口灭绝计划嘅啫。即系我觉得就系暂时系冇计嘅，即系全球都。 其实我谂唔系我哋去谂一啲咩计嘅，其实我谂即系大自然啦，即系我觉得人都系大自然部分啦，我咁睇即系。其实是会有一个自己的适应，有一个自己调整的调节嘅机制嘅。当你如果有咁多人的时候，其实而家都好近第三次世界大战。老实讲，我估其实如果真系咁样再多人落去咧的话咧，其实必定系会有一场大嘅战争，跟住就会即系死好多人。咁跟住自然嗰、那个大自然啊，咪自然调节得到咯。即系当即系少咗咁多人嘅时候，咁嗰、那个。即系等于上次讲过，切诺贝尔冇乜人，但系哇个大自然系好繁盛嘅，啲动物好即系走嚟走去咁样。系啦，咁我觉得好快嘅啫，可能真系讲紧呢一百年内，即系呢个好乐观添啦。随时讲紧呢廿年内咧，我觉得都可能有呢个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 我觉得你讲第三次大战都系乐观。我觉得咧系所有中国人杀死晒其他种族嘅人。即係直頭唔使打仗，即係 咁又唔會，暫時美國都會嚼佢嘅。 唔係美國係唔夠打啊嘛，有可能。如果你唔用核戰嘅話，即係因為而家暫時佢啲人慢慢流動。 點會唔用啊？如果真係要打起上嚟，用緊嘅。 但係暫時咧就即係啲人流動咧，就嗰班人都令到你當地啲人死啦。你睇香港。你俾曬嗰啲人有車牌，我諗香港人死咗十分一都似，即係嗰交通意外啊！諗下如果香港冇邊境，喂你屋企門口啊，佢等緊入你間屋，坐喺你門口都排曬隊啦，啲豪宅尤其是，啲公屋嗰啲咪仲逼爆啊！你諗下好多。就好多大 家公屋未必逼爆嘅，就系豪宅我都会逼爆。 豪宅爆咪到公屋咯。喂，谂下其实咧，嗰啲豪宅就第一样逼爆，因为海皮嗰啲咧，大个嘴咧冇人住嘅，又系大陆人买嘅。咩？我爆翻自己国嗰啲国民嗰啲物业有咩问题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呢啲问题就会首先发生咯。即系我觉得美国咧，即系。 而家有好多移動啦，即係全世界都好開始好唔穩定咁樣啦。即係我覺得你講嗰個嘢真係絕對有可能發生。 哦，好快，好快。其實而家都好似嘅，無論你成個經濟嗰種，即係由呢個零八年金融海嘯一路帶落嚟嗰種，即係經濟嗰種嘅嗰種，即係積弱啊，即係嗰種瘋狂啊，即係嗰種即係要靠炒賣啊、衍生工具啊，跟住即係跟住又瘋狂印銀紙啊，大量嘅熱錢啊，跟住又大量嘅一啲即係嘅消費啊。所引发的跟住可能对于环境的破坏啊乜乜乜啊，跟住再有而家吓，因为可能即系以往即系呢个海湾战争咁样，跟住又一路令到落嚟啊有 ISIS 嘅兴起啊咁样，跟住而家又有吓强国崛起咁样，我觉得喂真系。跟住強國又咁中意講民族主義，咁其實第一次就係世界大戰嗰種都係即係好多時都係以一個即係民族主義做旗號。咁其實好容易嘅啫，即係而家喂南海都咩啦？南海都已經美國有軍艦過去啦，跟住又喺度講緊好多民族主義嘅差異啊。 喂，其實佢唯一嘅武器就係民族主義咯，因為 冇其他嘢啦嘛。 如果唔係嗰啲人咧，就會即係直接移民嘅嘛。佢而家就係令到你咧想移民嘅時候，我講民族嘅喎，喂你係咪中國人先？就唔移民住嘅啦，可能俾啲人大咗之後。 所以我觉得相中即系十年廿年内咧，其实都可能会发生嘅呢单呢个即系大规模嘅战争。咁所以咧，你头先讲话即系两孩政策，可能都未实行到一段，即系嗰班细路都未咩咧，都可能都一镬熟噶啦。 系，其实好难一镬熟嘅。其实人即系 咁啊，系仲需要曱甴嘅，其实即系嗰种生命力真系实在太强啦。 系咪谂下即系其实共济会咧，我哋成日听埋啲神秘阴谋节目咧，即系好多人咧都系好负面噶嘛，对共济会嘅行为。咁但系其实佢哋好有先见咯，真系。 系，即系对于我觉得减人口嗰样嘢咧， 系啊。其实同埋佢成日谂一啲计咧，用啲好 soft 嘅方法，例如咧大家好仰慕嘅 Bill Gates 咧，佢而家好多funding系要嚟发明啲 vaccine。以为打嗰啲咩疫苗咧，就令到啲人话非洲仔唔会伤寒，但系冇讲第二样死法。 系系， 即系我觉得咧，我谂佢，我谂 Bill Gates 都应该翻翻中国先啦。 好啊。Cause baby now we got bad blood, you know it used to be mad love. So take a look what you've done. Cause baby now we got bad blood. Hey, now we got problems.Shiny, now it's all rusted. Did you have to hit me where I'm weak, baby? I couldn't breathe and rub it in so deep. Salt in the wound, like you're laughing right at me. Oh, it's so sad to think about the good times, you and I. Cause baby, now we got bad blood. You know it used to be mad. Love like that, blood runs. Cause baby, now we got bad blood. 我哋好适合一啲即系细路仔听嘅节目嚟啦。嗱，脑海推估咧就系话要风魔万千少女啊嘛。我哋就系风魔，有佢话系一个风魔万千少女嘅一个节目嚟嘅。 哦 ，OK。 咁推歌就不嬲咧，都系一个即系 儿童节目 嚟噶嘛。 取替咗阿谭英姐姐 系啦，430穿梭机嗰啲，我哋嗱而家就代顶咗个位。咁啱啱播呢首咧就系呢个 Taylor Swift 嘅一个作品啦，叫 Bad Blood 啊。咁样咧就即系我哋播 Taylor Swift， 我哋都唔系第一次添，咁所以咧就所以 好 young嘅，系啦，即系播老歌又会吓，即系播 有推估，唔系我而家冇推估，我哋以前有个 slogan 咧，有老嘢，有乱嘢， 系啦系啊， 有追潮流， 冇错，而家即系阿僆仔嘅亦都啱 Taylor Swift 嘅作品啦，咁就系即系佢啱即系上年年尾嘅大碟1989啊，叫做。唔知點解用呢個日子咧 ，back 翻轉頭咯， 係咯， 可能有啲，因為成日都 隱藏嘅文化， 佢成日都攞自己啲生活嗰啲嘢咧，即係趙元唱嗰類咧，寫翻啲歌詞出嚟嘅。可能1989年有啲唔咩唔知不為人知嘅經歷，咁樣借歌詞寫翻落。 但係佢1989年出世， 好細啊， 我諗出世嘅，不過好 細路可能有機會俾人侵犯啦，可能收第一次禮物啦，咁樣都好多理解嘅。 禮物係咪即係利是咁 嘅意思？都唔奇嘅，即係作詞人就係咁，我諗你都會。你又不会讲自己的女仔容易讲自己多一 点是吧、okay. 我觉得 是。Anyway, 是这首叫 Bad Blood, 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就是其实为什么选 Taylor Swift 的歌应该说就是我特意选他呢我都想讲一样东西的。又是最近就是刚刚就见到网上有在讲一个故事就是讲话有一个家长啊，咁就搞一个生日会啦，同埋即系几廿个家庭啊，四廿几个家庭 一 搞 个一岁 B B 嘅 party 嘅一个 party， 咁咧就走去揾个摄影师就影相，咁但系咧就即系个摄影师问佢有冇 budget 价咁嘅时候咧，佢就话冇钱噶，不过你今次做咗免费做咗咧，你就会有无限嘅商机啦，将来咁样。 你有冇睇晒嗰个对话先？ 我冇睇晒， 好精彩我睇晒。 咁就类似，总之结果就系跟住嗰个摄影师觉得好气愤。即是你完全是不尊重咁样，又唔即系你谂住你45个家庭啊，咁多人，你又 book 一个即系好贵嘅地方去搞一个咁大型嘅生日会，但系咧佢即系嗰个 quote 即系嗰个摄影师话 call 4500到嘅啫吓，4500你都唔肯俾一个摄影师， 100蚊， 每个家庭交100蚊系啦，或者每人啦，我唔知啊，总之就系4500。你都唔肯夾俾佢去俾錢呢一個攝影師幫你影相，你就期望咧，佢就話：，誒、欸，你影咗咧，我哋會 like and share， 係啦，好熟口面呢句真係。 我哋会 like and share， 咁就其实益你啦。咁同埋你今次免费做，咁就系呢个无限商机啦。你都唔识做生意，仲要闹翻人。 系、哦，跟住嗰阵话做生意咪就系讲钱咯。 系， 你都唔知咩叫做蚀底底线咁，即系好长篇嘅。佢哋嗰个对话成卅几句以上。 系， 即系个就系咁嘅情况啦。即系呢啲咧，我就年轻嘅时候咧都听唔少嘅。 系， 即系都我亦都帮过唔少人做呢啲嘢嘅。但系咧就未曾试过，而家啲人进化到咧，仲大条道理咧， 系啦， 仲益咗你啊啦，傻。咁样嗰啲啊， 嗱，点解会拣 Taylor Swift？ 因为 Taylor Swift 都遇过同或者佢都同呢啲类似嘅事件有啲关 系 嘅。因为话说就 Apple Music 啱啱 launch 嘅时候咧，就话即系头三个月就俾啲即系用家就免费试用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呢三个月里边咧，佢都唔会，因为佢收唔到钱啊嘛，咁所以佢亦都唔会分版税俾里边播嗰啲歌嘅 artist 嘅咁样。咁于是咧 ，Taylor Swift 就觉得好唔抵啦，或者觉得好唔公平嘅一样嘢，你用得我嘅歌。但是呢你 free 俾你哋嘅客就你嘅事啊。但係你用我嘅歌你又唔俾錢我就唔通喎咁樣。咁於是佢就即係搞到好大啦。咁但係而之后呢好快呢蘋果亦都作出反应就係、好啦俾返你啦咁樣。咁但係事件仲有下文嘅。就跟住呢原来有个摄影师呢就专影 Taylor Swift 嘅。就走出嚟爆料啦就話喂你咁巴閉今次赢咗一仗啊即係话即係为咗呢个公义啊，为咗你嘅同业，去争取你应有嘅权益，人哋用你嘅音乐就应该要俾钱，你而家争取到啦。但系我作为你嘅摄影师，我帮你影咗无数嘅相，但系你 系 用嗰啲先俾钱，咁嗰啲冇用嗰啲又点计咧？嗰啲唔系我嘅工作咩？咁样，咁于是又令到有呢个下集，亦都搞到轩然大波。咁最尾好似阿 Taylor Swift 都好似俾翻钱佢嘅咁样。咁但系咧又系啦，呢啲用人嘢又唔俾钱。而家呢個 case 係攝影師添，咁啊就係好似係一種即係世界風氣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家長咧，就好反映到嗰種咧，我唔知呢個家長係咪有啲強國背景，定係點樣咯？即係嗰種即係 洗人唔洗本。 喂，其实呢个唔系净系强国嘅，我谂而家个主流都系咁啊。最惨咧，有啲可能第一个人做呢啲嘢嗰啲咧，就可能系某啲人强国或者，其实以我所知，我出嚟混咁多年咧，未有强国人影响香港嘅时候咧，好多香港人都系咁样， 系 即系其实某程度好多大陆人嗰啲。嗰啲陋習咧，都係香港人嗰度學嘅。但係問題，佢學咗之後咧，佢 將佢發揚光大， 發揚光大一百倍， 係啦， 即係更加衰啊！ 咁又係， 你而家見到佢有錢，佢未必係做好多呢啲嘢， 係 佢寧願揾錢大，你覺得爽啲， 係係。 但係當佢冇錢嘅時候咧，佢咩都做得出嘅喎，真係。 我又聽，不過事實上係，我聽你以前講過，就話嗰啲廣告嘅 pitching 嗰啲咁樣，即係大家去 pitch 咁樣，但係 pitch 嗰啲咧，即係中咗嗰個就有得做啦，但係唔中嗰啲咧就一毫子都冇得收嘅。 最賤價咧就係 你都要投入時間成本啦， 係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咧，有啲譬如我三個五個人 pitching， 譬如周伯仁你都有份嘅。喂，你嗰條橋咧，其中有個 point 佢好啱嘅，咁但係中標嗰陣就冇呢條橋嘅， 佢就會叫佢用呢條橋。 即係呢五條友咧就集體創作，就俾咗條橋，就最平嗰個人就做咗，即係嗰個人都有出橋，但係五分一。喂，咁喂我集體創作而最平嗰個得到，即係所有著數咧就去翻個客嗰度。即係呢個就係 即係佢就集思到廣益， 係， 但係又俾最少嘅錢。 即係將最正面嘅嘢咧就擺喺攞自己度，咁就俾錢嗰啲咧就口爽荷包立啦。咁咧至到最尾咧，即係我諗唔係淨係我嘅，就好多人坐喺都契婆啦。咁跟住咧就跟住就冇做一排，定系继续争取。你知道我咩都讲出嚟噶嘛，即系会闹翻佢，会话翻佢咁样。咁最尾咧就成功争取到咧，唉唔好理啦。总之咧你 pitch 咧都有钱咁样，都有个基本嘅价，但就好平。 系 咁啊，仲俾佢润我咧，仲专登打我嚟。哇，探长你做咗英雄啊！我点解咁讲咧？你成功咁争取咗咧，即系每个人做嗰个所谓 mock up 都有钱。喂。咁但系呢个唔应该做英雄噶，呢个 系 应该 系咯， 系咯，即系变咗呢个世界系变咗咁啦。我其实除咗呢啲咧，我仲好多讲多一个例子就系、我以前即系因为成日都收唔到数，年轻嘅时候，咁啊后来诶稳阵啲啦，你唔系好信得过嘅，又或者未同合作过嘅，收订先啦咁样，又或者即系收订都正常，因为我有时要租啲人啊，租器材， 有啲 prepay 噶嘛， 系啦，要佢出晒啦，冇理由。哇！如果连咁样都收唔到，就好大镬噶，一镬半镬就冇所谓啫。当你一个月四单嘢你都系咁，你点算啊？咁于是乎咧，我喺个 contract 度写明要收 50% 订，咁你收订，咁个客又肯俾嘅，咁你都几尊重专业啊？系咪？你又体谅到我啊？但系咧，我同时之间同一个客嘅其他嘅 provider 咧，佢竟然咧。仲瘋傳咧，即係一啲朋友圈子裏面，哇！探長好出名噶，出名咩啊？出名收訂喎、咁樣，哇！即係我因為咁樣出咗名嘅，而佢哋又覺得我係唔啱嘅，因為佢個個都唔收訂啊嘛，即係覺得我對個客好 mean 啊， 係， 即係呢個咩世界啫？咪慢慢變成一啲咁嘅人出現咯， 係，即係劣幣驅逐良幣啦，都係，即係你係幫緊佢哋爭取一個應有嘅權益，係。但是他们自己即是自然做呢就反而仲要赖了你阻住地球转做坏规矩咁样。即是完全是调返转黑白颠倒。等于呢个家长呢个 case 一样嘅即是你要得人嚟影嘢即是你 like and share, 咁呢个你欢啦。咁但是基本人哋即是居马又好即是佢喂你摄影机你即是你买个相机都要投资嘅。咁佢都要收钱好应该嘅大佬。即譬如你作为呢个家长即呢啲人呢从来系唔会将心比己嘅。即如果你做过一啲嘢跟住人哋咁同你讲话唔俾钱你嘅时候你会唔会即惨爆佢呀 即好简单其实嗰个摄影师喺里面嗰个内容呢有句好啱㗎。佢话你哋呢啲人你敢唔敢同嗰个场主即酒店租个 ballroom, 你敢唔敢叫个场主同一讲同一番说话你咪恰我啲弱势囉我得一条友人哋成间酒店。咁嗰人係你都唔識做生意，費事同你講，即係一講到爆咗又費事同你講。 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呢啲好 窮你屈， 係啦，好主流嘅人嘅師奶咧都係咁，因為咧我見到做 marketing 嗰啲同業咧都係呢啲，可能佢冇做份工就湊仔咁樣，佢咪將佢商業上面嗰啲套路啊，就擺翻落去生活嗰度咯。同埋我見到亦都好多朋友咧，即係唔係好熟啦，有啲即係譬如舊同學啊，或者有啲唔係好熟嘅朋友出去消費咧，譬如食嘢咧，即係可能佢哋當一個話題啊，即係同啲伙計，啲伙計懶好傾噶嘛，就成日屈人哋加個咩啊，個伙計話：，不如轉銷我啊，唔好要呢個啦，咁係唔使錢先咪請先咁樣。喂，但係如果人哋真係請咧，佢又唔出聲。话俾翻你嗰啲嘅，即系但系又如果即系你话佢咧，我系讲下笑啫嘛，你估真系我唔俾咩咁样？即系 香港人好多时呢，就算是消费者或者被消费者都会有这个风气。我觉得最难顶最恐怖就是呢，当这件事变成风气的时候呢，就即是大部分人都觉得那个摄影师是根本就不懂做生意。你第一次有什么所谓呢？甚至乎行行娱乐圈都是这样的。我听过陈芬琪走出来讲呢，他说做音乐人做电影配乐一定要蚀底给你的师傅，你是不是可以上到他的位置。即这个已经成为一个风气了嘛。那还有什么说，什么叫公义呢？ 即系咯，即系将当嗰样，即系对于嗰种唔，对于种专业嘅唔尊重咧，我觉得真系不，即系即系冇嘢系衰得过呢种啊！即系好似觉得咧，即系你要得到一种专业，你即系好多时做 freelancer 嗰啲都系同啲艺术有关嘅嘢，你摄影也好，画嘢也好，你做乐手也好，即系弹乐器嘅也好，创作也好，好似呢啲嘢咧。是完全是不值钱的。你不给钱他呢，即你又或者用这种方法说、下次是什么，下次商机无限咯，樣用这种就觉得很应该的。这种就是即对于全民对于那种艺术本身那种认知和不尊重，甚至乎是那种即知识太贫乏有关。即你都不懂得去欣赏那样东西，那种想去拍你的仔。影到佢即系好与唔好，你都唔识分嘅。总之有条友影咗就得噶啦，咁样佢可能心谂：喂，我要揾条友影相，我自己揾个手机影都得啦。咁样 其实你真系天真，绝对梗系唔会咁样啦。你睇下有啲影结婚相嗰啲， 即系佢个心可能咁。 你听埋啦，你调翻转啊，你要俾钱嗰日啊，你咪话嗰条友影咗一半啊，影鬼片啊，掟花球又见唔到只手啊咁嗰啲，喂，咪就系嗰啲师奶咯，又系个迷字 Baby Kingdom 嗰啲人咯。即系其实佢哋唔系唔识分嘅，根本上。 Okay. 你攞到着数唔使钱，佢咪唉是但啦。喂，你要一旦要俾钱啊，佢咪逐样同你计咯，就 share 晒出 Facebook 话俾人听，喂呢、這个就开埋人哋个名呢、這个摄影师，喂人哋仲使捞嘅。 唔系，但我意思系话，即系佢对于嗰样嘢嘅唔认知咧，都导致佢有一种唔尊重喺度，即系亦都当然啦，有种攞着数嘅心态啦，即系我梗系着数要攞到尽嘅。我唔认识呢样嘢，亦都唔尊重呢样嘢咧，就好闲嘅啫咁样。咁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咁样嘅时候咧，即系香港就唔会再有人即系去从事呢啲创作啊、艺术啊呢啲咁嘢。 喂，但系做呢创作艺术嘅人好蠢嘅，即系 even 咁样，佢哋都要 都继续做啊， 都继续做嘅。即系我见到好多好尊重嘅，所以即 系攞嚟战。 系啊，即系有时我都几中意自己攞嚟战嗰啲人嘅，即系你起码你对自己嘅专业有坚持，你忠于自己，你真系觉得嗰样嘢好咁样。即系有时又别不即系。有时有啲硬正啲嘅要拗颈嘅，我都成日俾人话拗乜啫。你睇钱，你我心目中艺术家嘅机咧，佢有时上嚟我度探班都睇咗剪嘢，我一路剪又屌回又尾啊，盲嘅咩？因为有啲即系好多无理要求要你讲六七次啊，跟住个机话，唔好咁多嘢讲啦。有钱噶嘛咁样，喂，练得机一个艺术家都咁样劝我，你唔好拗啦，你拗咗你咪要整。虽然系，但我担心如果咁都唔出声，一系就坏牙，一系就会生牙。即系我两样都唔想。 但我自己最即系呢个系一样嘢啦，即系对于嗰种即系从事艺术创作嘅唔尊重。于是究竟仲有冇人做创作艺术嘅一样嘢啦？但我觉得更大嘅一样嘢就系话，嗱呢啲家长就咁样啦，咁佢哋嘅细路又会系点咧？仲要加上呢啲家长系香港家长啦，我当咁，但系可能其实强国家长都系咁样啦，我相信。 我谂成四倍。 成四啦，跟住喂，佢哋仲要咁多人，咁多细路，而家仲话要生两个添。 地球大爆炸咯， 所以真系，唉，世界末日都好快噶啦，我觉得。 喺人嗰度。 冇错，中国人添啊。 哇！说一声 baby， 我都好似太耐冇听呢首歌啦，又唔系好记得个歌词，咁我都听到咧，以为系呢个 baby， 原来系 lady。 咁呢只歌咧就系咧岑建芬同埋陈美玲合唱嘅一只，当年都系 hit song 嚟嘅。咁黑白唱片公司嘅，如果冇记错就系、是。咁咧当时八十年代非常好玩嘅、 嗯， 因为咧即系其实八十年代咧即系香港其实做乜都得噶，真系。即係好彩，當時香港人係有品味，同埋即係佢哋好崇拜啲外，即係唔係崇拜，即係係好受啲西方嘅文化影響到，即係個水平都有翻咁上下，就唔似而家咧有權就大曬。以前有權就頂多咧就扼埋個錄音室度，明明人哋唱緊岑建芬就走埋去唱埋一份，仲堪稱自己係唱和音咁樣，即係唱過和音咧，就話俾人聽咧，就我都唱和音咁樣。咁咧，所以咧，我哋後一代咧就好多人都用呢種方法咧就去認識。屁嘅，即系你听到佢唱到咁样，唱和音都走音啦，大佬，即系都系唱和音咁就。 唔系，或者其实佢系唱主音嘅，但系就个客观效果就变咗唱和音咁。 俾人揿咗唱和音，即系可能人哋同佢讲笑啊，你啊唱和音咁嘅好似，跟住咪好 proud of 自己，我唱和音都得噶， 系 啦。咁其实我咁样话佢咧，就好多人觉得啊，你唔妥佢嘅咩？唔知点解成日都错误解到我。其实我不知几欣赏岑建芬。喂，你知唔知怒？怒汉推歌咧，呢个名咧嘅怒汉咧都系嚟自岑建芬 嘅，系潮州怒汉啊嘛。 系啊，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去住露营嘅时候咧，我录低晒岑建芬嘅，系啊，潮州怒汉就 雷健啊嘛， 雷健拎个录音带，就去露营嘅时候播，连续播几集咁样，超爽。 系， 即系其实我几中意呢个节目嘅原因就系咧，佢用一种唔认真嘅手法，就你开头听以为认真，而讲一啲生活啊，讲一啲政治啊，其实某程度咧，怒汉推歌咧亦都系。咁样，即系音乐里面又讲下政治嘅嘢咁样，咁因为咁样令到多咗兴趣啊，关心个社会咁样，即系所以咧就系高度咁样赞扬岑建芬制作呢个节目嘅，甚至乎嗰阵时喺 D 一百咧， 嗰阵时个节目叫咩名啊？ 叫做怒汉潮州怒汉，又唔系有个名， 唔记得，我唔知道有个节目噶喎，原来 系有个节目嘅，都系星期日朝头早嘅。 我以为系我印象中系类似系嗰啲欢乐今宵，其实一个环节。 哦，唔系，欢乐今宵系模仿佢嘅，就 系 见到佢嘅电台。节目咁受欢迎，所以有雷鹏，有大眼鸡，即系余子明啊，庄文清咁样，成家人都系乱毛头眼突突， 都系嗰啲讲嗰啲假潮州话，系啦。 咁其实都系嚟自阿岑建芬嘅创作嚟嘅，咁所以我不知即系几欣赏佢啊，甚至乎上次我啲一百撞到佢咧，我仲好唔怕咁主动走埋去揸个棚，我就直头同佢讲，岑建芬，我哋嘅怒汉推歌咧都系嚟自你嘅潮州怒汉，跟住佢用好谦虚。 吓，系啊系啊，唔怪之啦，我见到有个咁嘅节目咧，我以为咩，又以为又系嗰啲讲潮州话都唔系啊，推歌啫咁样，咁啊，即系我都亲自咁样多谢佢。 哦，认识认屁过下嘅都 系啊，冇错。啊，唔系，我真系真心，因为 inspire 到，我真系借呢个节目嚟认识多啲政治嘅嘢。 咁刚才播过呢首叫《舞会后》啦，就系陈美玲，即系后来加咗日本个陈美玲啊嘛，同埋呢个岑建辉嘅作品。 嗰阵时冇人话佢汉奸嘅，点解？ 佢教日本都唔诶，咁而家都唔会叫汉奸噶。 点解？ 你嫁翻去大陆就可能俾人话汉奸。 点解咧？ 唔系应该咁讲，睇下咩人啦。即系如果你系嫁去诶、如果系国内大陆嘅粉青咧，佢就会话呢、這个即系嫁去日本嘅女子咧就 系 汉奸都唔定。 系系系。 但如果香港人咧，就系、是、话如果你一个香港嘅女子或者点样嫁入去呢个大陆咧，就可以话呢个港奸应该话。 哦，系咩？有啲咁嘅例子咩？ 我谂有嘅，即系会咁讲啊。例子未必有。 系我上个礼拜同阿刘天赐食咗晏咁样咧，佢话而家好容易做汉奸噶，我都做汉奸啊。佢话然后就写咗篇文咧，就会俾一啲文汇报啊嗰啲自由发稿人咧，硬系就会批评佢啦。边个几时写过啲咩，就列为汉奸嘅。估唔到刘天赐咁稳阵都叫汉奸，即系问你死未？学教日本几咁大嘴啦。 但系拣呢首舞会后咧，即系 哦， 系咯，即系 其实个意思咧就系 寓意啦。 寓意咧就系我见到咧，即系习近平去访英咧，玩咗个几礼拜啊。 系啊， 喂，玩完啦。咁舞会后就有咩事发生呢？我第一件事咧就系见到个美军嘅战舰咧，就即刻嚟招呼你咯。因为英美系盟国嚟噶嘛，咁咧即系可能有啲英国咧，因为要收你钱就唔方便做咧。咁啊，美国帮我出翻头咯，我觉得即系我纯粹幻想嘅。 我呢个我都绝对唔系，绝对唔关事。即系英国同美国嗰种嘅即系盟友嘅关系咧，其实已经即系近年削弱咗好多噶啦。即系其实不嬲英国即系好似做契弟咁样跟住啊美国一条气都唔顺， 还要跟你啊，还要跟大佬啦。 系啦，咁跟大佬不如跟个而家系新兴嘅大佬 ，cash flow 多啲嘅。 系啦，即系咁，于是咧就英国就率先加入亚投行，而美国就唔加入嘅，甚至乎美国系有啲震怒嘅，见到咁多欧洲国家系加入亚投行，咁其实即系都有啲即系反反地面咁样啦吓。咁但系美国咧。就是因为要跟呢个日本 friend 啊嘛，即系或者佢需要日本，或者总之佢哋两个系一个盟友。 系 咁而家你搞南海就系关乎日本事嘛，咁所以咧佢就啊，你啊起啲人工岛，因为就 claim 嗰度嗰个海 嘅 12公里范围系海里范围，就 系 佢嘅领海咁样。 但好似改咗口又唔够胆话领海啦，佢邻近嘅地区啫。 哦， 即系其实佢都知衰啊。 唔系因为国际法好清楚系冇得咁样噶嘛，你能够填咗个海，跟住话嗰度系你嘅地。你笪地，跟住周围嘅海就 系 你嘅海，唔系 咁。但 系 嗰啲香港嘅粉青嘅的士佬咧，唔知系点样解读咧，即系觉得嗰个岛好威威，好神圣噶嘛。本来，但系而家连国家都唔敢啊，话自己系领土啊。咁嘅时候，嗰啲擦鞋嗰啲又唔知有咩讲。 佢咪继续系话美帝咩咯，即系武力呢个侵华咯。 即系佢哋其实个套路好简单，有似乎少少道理咧，就抡到爆啊！朗朗上口，即系你见到刘梦红嗰种背书方法咧，即系嗰种好爱国嗰啲咧，就朗朗上口。但系至到一冇道理咧，啊 就美帝啦， 美帝啦，八国联军啦，好笑啊！真系，你再问佢发脾气， 就唔同你讲啊！咁讲 啊，冇错，因为呢啲叫汉奸咁 啊。系啊， 喂，咁即系我觉得 唔爱国嘅。 我觉得咧，如果汉奸咧系即系总之你唔俾面，或者你唔帮共产党，就为之汉奸咧。我好。proud 我做汉奸好光荣喎，真系。喂，同埋咧最好笑咧，我可能无端端咧，我有时 post 一啲嘢咧喺我自己 page 咧，就无端端有好多人 like 嘅。咁嗰啲人其实唔系好傻嘅，即系可能有一个话题 hit 中佢，觉得讲得好啱咁样，就 like 你一 like。咁但系我 post 个美军战舰出嚟咧，俾人 dislike 咗好多。喂，呢样嘢咧就系我觉得好吊诡。即系其实嗰啲人咧，即系某程度拉得我嗰啲都唔会系蓝丝啊，都唔会系餐厅的士佬啊，系咪？但系嗰啲人咧之间咧，即系我同某啲即系所谓同路人之间咧，亦都有啲好深层次嘅一种好唔同矛盾嘅，例如。 你見何俊仁，佢都係黃絲啊，都係民主人士啊，咪？但係唔知點解佢又會走去咧反對美國美帝喎，又會 啊？佢又反美帝咩咧？ 有㗎，佢哋成 佢反對呢個美軍 反美日咯， 係 咯，譬如阿長毛啊、古思瑤啊、狂牛啊、肥牛咪狂牛，阿金英有冇份咧？即係反美國嗰啲咧，反日本嗰啲，即係佢哋又好即係嘥好多精神就走去反日。兼夾反埋尾嘅有時，即係我就唔係好明啦。究竟呢個幾時植入佢哋嘅咧？即係究竟覺得共產黨都係等於中華？ 嗯，唔知啊。 呢個唔明喎，即係 唔能夠代佢哋講嘢。 唔係，即係我分析唔到啊。甚至乎直頭一次嗰陣時喺 DBC 打電話問阿牛，點解你又插國民黨旗，但係又插共產黨旗啊？佢都已經答唔到嘅。咁後來金英代答咗我嘅，但我當然覺得即係鳩答嘅啫，即係根本且你而家即係代表共產黨，你就日日都喺度反共，咁你又覺得共產黨冇血性，又覺得係反人權，但你又要插嗰啲旗，點解釋先得㗎？呢啲揸上手你都嫌手爛啦，大佬。 係咯，即係其實係啦，好難接受嗰樣嘢，即係你係啦，你會認同嗰張旗，咁即係認同佢嗰個黨嗰樣嘢啦。咁但係同時間你又即係要反對佢一黨專政嘅，我都係啦，即係我自己都接受唔到。 所以好多呢啲矛盾咧，即係我追源溯始咧，原來七十年代咧，七八十年代啦，然後有聲音叫認中關社，你有冇聽過？ 哦，聽過。 即係其實嗰一代人咧。好多時都係感受中華嘅。 咁其實你民主回歸都係呢樣嘢出現噶嘛，即係你講緊呢個香港九七年嘅命運，就係講緊民主回歸，即係話啊會有民主，跟住從而咧慢慢香港嘅民主咧就會輻射到中國啦，咁中國都有民主啦咁樣噶嘛。嗰陣時可能亦都係因為要呢個即係談判咁樣，即係大佬就昆你英國佬咁樣就講，即係亦都好似俾到呢一種希望人哋。咁但係到今時今日，你見到就完全係。唔会有呢回事发生， 因为不了解共产党咯，根本即系等于捷古华拉都觉得哇，毛共系真系好理想嘅，就好多鬼佬都戆居居嘅，尤其是南美嗰啲，即系到今日咧，仲有啲人仲好幼稚咁样拎翻毛泽东出嚟，即系觉得浪漫嘅代表咁样，喂。即係我覺得鬼佬唔奇，因為真係隔好遠， 隔好遠， 就算搞你都搞你唔到你屋企人。 係， 即係我諗而家都可以設置嘅。即係如果真係哇，你搞到你屋企人，俾你屋企人，譬如西班牙佬，你做鞋咁樣，哇無端端你咁 cheap 鞋，你搶曬啲生意，廠都燒埋都試過啦。即係嗰啲人會唔會再反思咧？喂，但係香港咁鄰近，我俾佢哋害得咁慘。喂，但係你點啊仲走出嚟？即係唔係話美國佬一定啱啊？但係你去對付緊啲咩係你盟友嚟㗎嘛？ 即係敵人嘅敵人就。变咗朋友啦， 系啦，即系呢个系个物理嘅反射嚟噶嘛，咁你冇理由唔认同噶嘛，但系硬系又要即系美国经一经过啫，say 个 hi 啫，兼夹嗰度都唔系你领土嚟噶， 系啊， 咁佢何错之有咧？咁你又要走出嚟烧美国旗又未烧，即系 有咩有香港人有 啊？有古思尧咯，睇报纸见到有四五友嘅啫，但系四五行动嚟嘅啫。 啊，系咩？就烧美国旗， 佢冇烧，但系佢游行就系宣示话日本侵犯中国嘅唔知咩权，佢又唔敢讲领海。我即系会系有发生咯，即系仲有呢啲人嘅。咁变咗，即系点解会即系嗰阵时嗰样嘢咁植入到佢哋呢一班老嘢咧？即系觉得喂咁就得噶咯，原来 咁啊，真系可能同呢个即系公民嘅质素有啲关系。咁啊，听首歌就睇下点样讲下公民质素啊。 If I risk it all I wanna feel love run through my blood. Tell me, is this where I give it all up for you? I have to risk it all, 'cause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A million shards of glass that haunt me from my past, as the stars begin to gather and the light begins to fade, when all hope begins to shatter, know that I will be afraid. If I risk it all, 好鬼帮啊！个 intro 系啦，系个 intro 啫。 系啦，咁啊呢只歌真系几过瘾噶，我觉得。即系呢只就新铁金刚咧一套诶个名叫 Spectre 嘅一套新铁金刚咧。咁唱嗰个咧真系有可以比得上香港假音人啊，就叫 Sam Smith 啊。咁我唔识佢嘅，从来都因为个名好易读啦，港人实记得嗰啲。咁咧呢只歌叫 Waiting on the Wind， 假名咁样咯。 系咯， 假名啲 Smith 啊 ，Mr. Smith 嗰啲都系假名嚟噶嘛。 同埋尤其是咧啲假嘅鬼佬咧，喺香港嘅电视剧嗰度咧， 系 史密夫先生， 系啦系啦， 好传统。 系 咁，于是乎史密夫软糖啊，咁好多呢啲就系用呢个好大名啦。 系啦， 即系等于中国人姓陈啊，嗰啲就好多人会用啊。啲鬼佬都或者 Chan 咩 Chan 咩， 系啊， 嗰啲 Chan Time Man 嗰啲。咁但系系啦，呢一首叫 Writings on the Wall 啦，就呢个嘅詹士邦嘅主题曲咧，我觉得你话似假音人，我觉得又唔 系 好假得晒，因为佢真系主要系后边 chorus 嘅地方好多假声啦。咁但系佢基本上个即系声底咧，都系呢个男人声嚟嘅。 我觉得声咧，佢又似 Jimmy Somerville， 即系有条友就系摆明系同志，就唱啲 disco 歌咁样，即系嗰阵时70年代流行。咁但系最近都有出碟，即系我觉得佢有嗰啲风味嘅。咁我觉得就好奇怪啦。你知即系詹士邦不嬲都阳性噶嘛，即系玩女无数， 光味好重 系啦，即系玩女无数啊，唔系玩喺女自动走，唔系玩佢无数噶嘛。咁咧即系不嬲对于一啲而家超过50岁嘅人咧， 铁金刚都有个套版印象嘅，就风流倜傥啦，一边揸枪一边揸 Dry Martini 啦，甚至乎连周星驰都系模仿佢嘅，即系拍嘅戏。 同埋揸呢个名车啦， 系啦， 而家就揸近期就揸 Aston Martin 啦， 系同埋一条友咧做七八条友嘅嘢以上， 系啦， 即系人哋 MI6 咧要几条友做嘅，一条友搞掂晒， 系啦系啦。 咁咧，但系咧，即系佢某程度咧，佢好精嘅。当英国咧，即系。啲經濟好差嘅時候咧，嗰一輪嘅鐵金剛咧，佢全部講曬殖民地嘅，即係啲非制群島啊，即係一個上太空啊，即係完全係避開自己英國有幾個唔掂嘅，咁所以睇到英國人好開心，即係哇當時咁痛苦啦，但係我哋鐵金剛上太空 咯，係 啊冇錯，咁就嗰陣時鐵金剛有個咁嘅作用嘅，嗰個咁嘅風流倜傥咧，嗰個人士咧就代表咗英國嘅某程度，咁後來咧， 咁事實上係喎，即係諗下即係之前嗰個即係京啊唔係倫敦奧運啊，都有呢個鐵金剛嚇嘅咩啦。啊！開幕禮嗰度都其中有大 part 係鐵金剛揸住一個假嘅，即係跳傘落嚟啊嘛！跟住就有個即係嗰條片咧，就話英女王就跳傘咁個假噶啦，跟住鏡頭一轉就轉翻現場啦，唔係轉翻現場 就 真嘅英女王坐咗喺現場咁樣嚇， 即係佢哋係即係佢哋玩 嗰種認同係好強嘅， 佢將個傳統咧係玩到好生活同埋好國際層面，即係覺得我幾欣賞呢樣嘢，即係反而美國都做唔到呢樣嘢，因為美國就冇皇室，即系冇一个好 consistent 嘅一个 icon 咧，令到啲人追随。咁但系咧，佢即系你就咁讲，好似好老土咁啦。哇，即系佢啲咁嘅老嘢咧，你都可以玩咁耐，唔嫌老土咩？即系我中国人已经早觉得呢啲好 out 嘅。但系佢哋咧不停咁样加上新嘅元素咧，咁至到即系同埋呢个制作班底，甚至乎嗰个行业咧，嗰啲人触觉非常之强嘅。咁咧，我观察到咧，去到最新一任嘅铁金刚咧，而家做到第四套戏啦，第五套戏， 第三套。 第三套啫咩？ 啊，第四套啫，第四套啫。 即系而家呢套系第四套。 Daniel Craig 吓， 系啦。咁咧，佢即系佢嘅出现咧，就同英国咧喺国际嘅舞台咧系好接轨嘅。即系话咧，唔似以前咁样咧，即系知道你啲人好穷咁样，哇，令到你上下太空啊，即系讲远啲。非制群島，因為仲窮過你啊嘛，咁就去嗰度玩嗰啲土妹嘅，咁啊即系而家咧就好面對現實，即係可能新一班一個即係要交棒噶嘛，即係交到而家呢一棒咧，即係佢好代表到英國個國勢個國運係點嘅，即係你聽到呢首歌咧，即係同以前嗰啲真係差好遠嘅，即係成首歌好 dark 啦，好疑惑啦，甚至 悶添， 好悶添，呢只歌特別悶嘅，即係亦都係英國人嘅悶局嚟，諗下唔悶都唔得啦，話大佬你點悶首先嘅屠夫政權嚟到英國，我仲要同你盛裝馬步，哇，仲要同你揾呢個皇室成員同你瞓咁樣，即係喺 呢個咪好突顯到佢哋嗰種即係國力嘅弱啦， 係啊，冇錯， 以前就叫做馬住個。即系跟住美國佬揾食咁，但系發覺都唔係路啦。 咪調翻轉 咁，而家就即系要去一個，即系要竟然要就巴結呢一個即系中共政府，即系可見佢幾唔掂。 唔係某程度係唔同嘅，你跟美國做大佬咧，其實某程度美國都當佢係大佬啊。因為美國好多人都好尊重英國嘅文化，甚至乎潮流嘅文化咧，佢哋都喂完全冇當佢係細佬看待嘅，即係有少少係互相。都 一啲啲嘢啦，一啲啲嘢啦， 即係起碼 你去到一個政治層面，或者係一啲即係國際嘅決策層面咧，就絕對係睇住當英國佬為 我知咁，但係美國即係喺呢個層，即係你要揾個話事，即係只不過佢軍力最強，佢當充當一個當男女關係，即係保護住世界嘅角色。咁你，我覺得呢樣嘢反而可接受，因為其實美國好多嘢都嚟自英國，而美國人口口聲聲， 美國最初都係英國殖民地， 係啦，咁變咗咧佢哋嗰種尊重咧係同中國唔同，因為中國喺你民間度咧，一係美帝，八個聯軍嗰八個國咧，全部都係契弟，恰過我哋嘅契弟。喂，佢係敵人嚟嘅 ，suppose 佢當你係敵人先啦，起碼好長時間都。喂，咁你都咁樣接待佢，咁其實英國人真係契弟嚟嘅，喺呢一鋪啊。我以前都恰你唔係契弟，以前係開發，即係開發你嘅地方，令你文明噶嘛。甚至乎好多工業革命嘅後期，你都輸入咗好多嘢俾你，咁亦都即係你喺工業革命裏面學咗好多嘢，拎翻中國。喂，但係好明顯兩個唔同嘅世界之後嘅關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今次契弟咧，亦都反映咗首歌啦、套戲。其實套戲咧，呢、這、一個鐵金剛咧，都好多時都唔得掂。第一集我已經覺得好睇啦，即係上場第一集咧，哇！佢都俾人搏暈咗。 被人运咗去嗰度，即系佢唔系设置 打春袋啊嘛。 系啦，以前嗰啲铁金刚咧，佢都系俾条女呃咗个基地度，义无反顾，佢系能够逃出生天啫。咁佢都系自愿走入去噶嘛，因为咸湿啫嘛。咁但系今次呢个铁金刚镬镬都新潮，镬都俾人打镬金啊，俾人揈春袋啊，又俾人哋捉咗啊，又打针啊，成即系周身唔得掂嘅，系好细危底下咧，即系反省嘅。 我觉得呢种咪就係嗰种国民质素，即係讲到国民质素嗰样嘢，即係其实即係你个政府点样吹点吹都好，但係你喺呢个文化创作嗰一环呢，嗰啲人呢都有少少自省能力嘅。而即係體現到喺鐵金剛嗰度，甚至乎揀呢個 Daniel Craig 咧，即係我諗佢係可能係好多人都覺得佢係史上最醜樣嗰個蝙蝠俠嚟嘅。啲過往嗰啲全部都要靚仔，新康納利啊、羅渣摩啊嗰啲，全部即係嗰個係咯，即係之前嗰個咩 Brosnan 啊嗰啲，全部都係靚仔啊、靚佬啊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咧，我覺得佢係好down to earth 所謂，即係好真實嘅。老實講，你做得呢啲特務，做得其實係軍人嚟噶嘛。有幾個真係啲咁風流倜傥， 其實身材算係好咗噶啦。即係軍人可能練得冇咁靚。係 啊，咁但係咧，即係佢會即係將佢咧，將呢個鐵金剛咧，完全徹底係將佢神化咧，就變成平民化，同埋係有弱點嘅。係仲即係樣衰啊，又即係我又唔覺得太樣衰，老實講，但係即係係啦，都會比較樣衰啊，跟住係啦，好多弱點啦。好多有时俾人打啦， 都会受伤啦， 系啦，又会俾女人呃啦，系啦，即系仲 要呃感情， 系啦，啱啦，呃感情，第一集就系俾人呃感情，呃咗咁，即系用咗动咗真感情咁样，咁同埋即系佢嗰啲有时即系以往系打完之后，即系以往嗰啲铁金刚啊，打完之后咧冇事噶，仲系即系西装不挺啊， 一瞓醒就跑得噶啦， 系啦，佢呢个真系打到即系血流披面啊， 佢仲要俾个机构咧评为佢系次级啊，適宜做任務啊！ 係啊， 真係慘到，老闆又死埋， 係啊，即係個即係係啦，好落難 feel 啦。但係即係亦都，但係即係佢，我覺得嗰種創作嘅即係背後嗰種就係話，即係其實真實嘅英國都可能係咁樣。其實就唔係過往大家覺得即係或者以往嗰種即係無堅不摧啊，百年威風啊嗰種，其實都係已經一個好積弱、好流嘅。但係佢哋係唔羞於去面對呢樣嘢，都唔會話即係收藏、隱藏呢樣嘢，甚至乎通過即係鐵金剛呢種嘅創作咧，將呢一種嘢咧即係講出嚟咯。 其實某程度鐵金剛咧係一個品牌啊，而佢嘅品牌效應咧係兼夾影響到全世界。嗱，英國人首當其衝啦，因為其實佢某程度係比較心理。作用即係俾一個心理預備咧，啲國民咧，佢代表英國都要咁樣，都要喺一啲好劣境裏面點樣求生，即係某程度影響到國民。即係你有時見到英國啲人冇咁幼稚就係咁解啦。即係佢哋俾一個自己嘅 icon 咧，即係教育翻佢哋咧，去了解自己多啲。兼夾咧，即係佢呢個角色咧，嗰個國際品牌咧，個效應就令到你睇下啲而家啲藍毛咧。即係比較尖端嗰啲咧，就唔係好似韓國咁樣乸型咁樣嘅，都係比較粗礦啲，同埋唔使剃鬚啦，成身口都係毛啊突突咁啦，即係有一班咁嘅勢力咧，即係嘅潮流咧又湧現咗，即係唔使話好完美都可以做 啦。 香水嘅品牌全部揾啲明明嗰個靚仔都搞到話突突你啦，你話 Johnny Depp 嗰個造型，哇真係唔知做乜嘅大佬。 个黑帮嗰个啊，秃头噶嘛，大佬 系啊，冇错。譬如 Jude Law 嗰啲咧，即系你见到佢靓仔又秃晒头嘅，点解咁样？即系都即系唔起码唔会洗碗嗰阵掟啲碗先。即系佢其实扭转咗成个品味啊。同埋我识得好多中女啊，唔系好多，某几个中女咧都唔中意靓仔啦，已经 系 即系觉得喂。即系唔系一定要靓仔先吸引到我啊嘛！即系你个人好真啊，你个人流露到你嗰种性格啊，弱点、缺点都俾我睇晒，最好。即系所以我成日话韩国嗰啲好鬼老土就咁解，仲系出紧乸型。 系，同埋即系我估就系嗰种即系创作嘅自由咯，即系你即系唔系话。即係你英國可以，即係可能你個國家點樣想去建立一種形象，但係即係民間嘅創作就會即係可能有另外一種嘅形象出咗嚟。但係你幻想下，如果係中國啊，中國強國整一個即係土製嘅即係強國啊，國產007嘅時候咧，就會係點樣咧？一定係即係黨嘅路線，一定係要吹到即係有咁強咁犀利。 我諗就黃曉明㗎啦， 黃曉明啦，跟住就刀槍不入啦，哇！曉飛去咗火星啦，去埋太陽添，隨時 冇 錯，即係一定係呢啲唔会系流露半点佢嘅弱点啊、核突啊或者丑恶嘅地方，或者甚至乎嗰个黑暗面啊，唔会流露出嚟。 咁但系呢样我又讲句公道说话咧，其实大陆里面嗰啲演艺圈啊，同埋即系拍电影嗰啲咧，就并唔系想象中。 跟黨走跟得咁貼 嘅。咁就係 即 係啱嘅，有啲啦。 即係你估唔到嗱，你譬如誒睇郭優拍嗰啲戲咧，佢有好多戲咧都係擺到明就講緊自己國家，恥笑國家，甚至乎有套戲咧，佢講你即係嗰排因為成日要日本道歉，咁佢其中一個環節咧。就讲个广告佬好有计嘅，即系将啲商品包装到就，不如我哋作一个节日同个商品挂钩嘅，那个节日就 系 道歉节。你谂下，人人道歉，呢、這个社会几咁 无赖， 喂，即系佢能够做得到，所以我觉得咧，嗰、那个黑社会阿公咧都有好多犯阿公。 系，但系同埋我估个代价亦都大嘅，即系佢哋可能要走好多，即系打好多擦边球啊，走好多罅，甚至乎可能喺第二啲 贿赂好多， 甚至乎可能喺啲关键时刻，佢就系要帮翻个政府。 我绝对系有制感噶嘛， 系啦， 如果唔系点会养得你肥？ 系啦，即系九钱一心，俾得你九钱，喂，一心嗰下唔该你帮手，你要做嘢噶啦，系咪先？ 可能就系逼佢拍铁金刚。 系啦。 仲要咧，CG 一个习近平出嚟，无坚不摧，即系背后个大佬。 即系啦，佢就系阿 M 嚟嘅，佢就 是 指啊呢个铁金刚去做嘢嘅。 系啦， 真系 一啲都唔奇。潮唔讲少啦，播翻就传统嘅铁金刚音乐啦。呢个就系 For Your Eyes Only 啊，应该1980几年嘅一套铁金刚嚟嘅。咁嗰阵时你记唔记得铁金刚叫咩名？ 铁金刚叫咩名？咩意思啊？即系 For Your Eyes Only 啊，嗰个演员啊， 个演员啊， 系啊， 系咪唔系 Roger Moore 啊？ 系 Roger Moore 咯。 哦 ，OK。 咁但系译作中文名，我觉得都好少。 罗渣摩亚啊嘛。 我细个听到呢个名咁咸湿嘅。唔知点解罗字听都明明系个罗字，我谂起个竹花头， 罗 又渣又魔啊！哇，真系咸湿到咧，即系同埋我记得咧，太空城嗰套戏咧，佢着埋啲胶衫咧，即系咧好凸显咗啲身材，男女都系噶嘛。 系。 咁我记得嗰阵时咧，我睇个 唔知咩报纸咩周刊咧，见到铁金刚影个海报成日扯紧旗，讲真噶，即系如果有人揾得到咧，嗰一期出嚟咧，因为佢特好突显噶嘛，着胶嘅银色衫咧，太佢就唔系真正太空，因为太空衣好厚噶嘛，但 系 佢好薄身嘅， 系即系嗰啲咩 tex 啊，嗰啲叫 gore-tex 啊，佢话嗰啲 系类似啦，但系银色嘅谂下几咁国扯旗啊，喂明明哇心谂细个咁咸湿嘅，点解哇鬼佬真系开放，即系点解我崇拜外国嘅文化？就咁解啦，喂人哋佢咁风流倜傥，咁有性能力，扯旗又好合理噶嘛，即系跌至士巴拿一样咁合理噶， 所以亦都唔羞于去表达流露嘅一种啊， 系 冲动， 系喂，即系所以咧，即系嗰阵时细个咧，已经觉得哇，即系唔怪得知咁多细路仔咧，咁想做铁金刚， 系啦，呢一首就系 Sheena Easton 嘅呢个 For Your Eyes Only 啦，但系嗰度系咯，睇有冇听众可以话翻俾我哋听啦，喺个即系喺网页度 Facebook 话翻俾我，嗰个系铁金刚大战乜乜咧咁， 应该系大战，哎呀，唔记得咗， 系啊，好太多啦， 其实啲中文名改得太衰啊，真系都唔拉更嘅有时。 盡量有盡量拉更啦，係嘛？太空城嗰真係太空， 太空城即係太空，但係你嗰個唔係城嚟噶嘛？後來變咗啲中國城嗰啲咪飲嚟咯。 但係嗰陣時可能興太古城咧， 係喎。而家就大陸真係好多太空城， 係啊， 因為呢度咧新嗰度咧，即係講翻嚟而家咧 ，Spectre 呢套 個 Spectre 咧就叫做鬼城， 係咩？ 鬼城帝國啊，定唔知 係咩？ 是啊，即是我想即刻想起大陆那些烂尾楼。 那就真的要大战的，老实说那么多。如果黄晓明做这个铁金刚呢， 是啊， 就要大战这些鬼城。 一个单位给你住一个钟头，你都住六十几岁的。可能不止的。 拍这部戏都要拍十年 了。拍七十几年了。是啊。喂，即是讲回那时铁金刚呢，即是小个。我又好尷尬嘅，因為咧，我記得硬係鐵金剛係華盛頓戲院做嘅，因為我住九龍咧，咁我家姐咧就成日有好多人追噶嘛，因為多家姐，即係每人咧每年 係咯，你咪受益即係獲益不少， 扣仔係一仗唔少話你知， 係咯， 咁同埋咧未追到嘅時候特別多著數添， 特別殷勤， 因為咧好多無論 E.T. 啦。第三類接觸啦，鐵金剛呢啲全部都係家姐 豪俾你， 追佢啲男朋友請我睇嘅。 哦， 係，甚至 King Kong 都係。 咁有冇痛恨要結一婚 啊？又唔痛恨嘅，我自己都有能力睇嘅，又唔使佢噶啦。佢都只不過請我睇嘅契弟啫。 嗰個明明係姐夫嚟嘅，都俾契弟。 唔係，有好多成唔到姐夫嘅。 OK。 即系我啲家姐咧，唔系睇场戏就得嘅， 哦 okay、 即系都要神交， 都啱嘅， 即系啱系啦。呢啲咪识拣老公咯， 啊、 但系识唔识就啊，几十年后就知啦咁样，证明都识嘅，兜翻个底先， 唔紧要啦，家姐唔会听嘅。 咁又系，佢听，佢有一次听过咧，佢话吓。点你讲粗口嘅？我唔系讲好多嘅啫，其实，但系因为我喺我心目中我系唔讲粗口噶嘛。 哦、 其实我个粗口年龄都系过咗40岁先开始讲， 系嘛？ 我以前从来都唔讲粗口，系啊，即系讲我讲十年八年粗口噶咋。 哇！你嗰啲喺后巷俾黑社会搞嗰啲，你都 冇关系， 都唔讲粗口， 唔讲嘅。我从来都唔讲嘅，所以我啲屋企人系估唔到我会讲粗口咯。哦、其实点解我会讲粗口咧？我识阿 Sarah 先啊，先讲粗口，讲坚。因为我啲女仔都讲啊，咁唔紧要啦。 你咁样喺度爆佢大镬， 唔系咁佢嗰一代真系同我一代唔同啊嘛，即系有啲情况唔讲不讲不是人噶嘛，即系譬如见到有好柒嘅咁样，佢搵唔到第二个形容词啊。 喂，其实咧呢个字咧有啲后生仔咧， 唔觉得系粗口， 唔觉得系粗口嚟噶， 系即系呢度咪世代之争。 系啊， 咁我追潮流，所以咪要讲粗口咯， 冇错， 真系夹硬嚟。 咁啊，系咯，铁金刚嘅呢个即系软实力啦，又系呢种即系中国又真系好难做得到，即系中国嗰种咧，就 系 俾人嗰种咧，即系你俾而家俾人嗰种嘅感觉，即系譬如又先讲铁金刚，其实香港中国都有啊，嗰个富二代揸住架名车咁样冲落嚟，仲唔系铁金刚嘅情节 多啲？ 但系佢俾人嗰种咪靓味、土豪味、有风使尽你嘅味、成功咗衰富干嗰啲都唔系我嘅钱嘅嗰阵味咧，你好难将佢咧扭转成为啲咩软实力或者成功建立一种即系一种品牌 啊。系啊，同埋咧兼夹咧，即系你某程度嘅国内嘅人咧，如果你唔一系政策，有几兄弟同你分啲钱，你边度揸得起啲车？ 系啦，系啦。 咁当然有啲更加有钱嗰啲咧，我生20个都得。 系。 就咁解，即系喺大陆嘅风气咧，就系咧有钱就大晒。 嗯， 当你有钱大晒嘅时候咧，点会化危为机咧？你点会富楼化神奇咧？ 系啊，你又点会即系？首先你唔会处于一个绝境先啊。 系，冇错。 咁你冇呢啲绝境，你又点样处啊逢生咧？ 唔系嗱，都有。绝境就系咧，你 唔够钱使。 唔系难，最难避免就系俾党搞啊。 啊， 嗱，譬如大家 brainstorm 一个大陆啲金刚嘅剧情啊。 系。 嗱，你首先用博瓜瓜， 系 佢老豆。你老豆衰咗，佢突然间名车被人勾咗，咁啊点样绝处逢生到又拍到一套铁金刚咧？ 佢应该会系，佢啲人咪会去，所以又唔会偷车。 我谂喺英国发生噶，即系好似坤个教授咧，即系坤啲人话自己老豆仲好掂噶咁样。 跟住咧就整一个蜡像出嚟影张相，跟住就话嗱，我同个阿习近平、阿习主席影个即系吓影相啊，揸晒牌咁样，就用呢啲方法啦， 系啦。跟住咧又俾我编剧咧，有蜡像里面嘅危机，有玄机嘅。然后老豆咧。佢瑞士銀行嗰度鎖匙咧， 係 就收起個蠟像裏面，咁所以咧就攤走個蠟像，係冇錯啦。咁啊啲車咧喺羅浮宮附近係咁追嚟追去就攤走個蠟像， 係 咁呢個蠟像成個撞碎曬，以為件事冇咗事啦。 係 原來咧個鎖匙係收喺蠟像嗰個底褲裏面， 係啦兩腿之間。 咁只不過咧就係偷個底褲嗰橛嘅蠟像，咁就可以去第二度又繼續去揸到去瑞士， 揸埋落嚟中環添。 係啦，冇錯，就係因為追逐嗰個蠟像嗰個。底裤嗰橛， 咁就 唔系冇得拍噶。你 有得拍， 你攞喺手上，我同你编得到噶啦。 系啦，咁但系佢着嗰啲衫系咪要着翻七匹狼啊？七牌西装啊？ 咁啊，睇下七匹狼俾唔俾 sponsor 啦。 系啦， 如果你七匹狼咧肯出钱，肯出两亿嚟拍呢套戏，乜都俾晒你，连嗰个蜡像同底裤 都系七匹狼。 甚至乎用 CG 打造七匹狼都有份追杀他，几咁型啊！ 咁又系，即系总之咧，即系跟住可能咧，佢走去饮呢个咩夸咩虾哇饮品啊嗰啲咁样噶。 嗱，上次咧 Transformer 已经饮咗蒙牛啦， 系啦， 嗰场我已经顶你。饮蒙牛啊，点样可以令到你定到经咧？ 系啦， 除非佢有麻药 嘅 啫。 系啦，而家咧呢个铁金刚就唔系饮 dry martini 嘅，饮哇哈哈，就系个胶樽。 仲哇哈哈，咦 ？Co-sponsor 喎，哇哈哈加蒙牛咁样， 哇哈哈沟鲜奶， 系啦 ，mix 一樽嘢出嚟咁样， 系啦。 真系唔关事。 O K 喎， 喂，仲有啊， 赌场啊，咁可以去咩啦？去澳门拍啦。 啊，有冇唔系美国佬嘅赌场啊？发到职嘅咧，嗱，永利啊，美国啊， 系 诶，仲有威 新豪嗰啲系咪啊？ 新豪天地啊， 系咯，新豪乜鬼嗰个系啊？何猷龙啊嘛。 哦，系啦，但当你背后系大陆钱啊， 系啦， 又去画喺个八字嘅， 系啦，八字嗰啲轮 掉嚟掉去，追嚟追去，哇！条锁匙到地心里又跌咗落下面嗰个八字，哇！有排你玩啊， 净系喺个八字嗰度已经咩啦？ 系啊，跟住仲要跌埋落水母间，又系肥嚟肥去，哇！争夺就 仲有去咩添啊？仲有嗱，好多外景噶嘛，即系人哋嗰啲铁金刚，好多唔同地方噶嘛，佢唔使嘅，佢可以感受中华得啦。 系 又有巴黎铁塔啊，又有金字塔啊，又有呢个拉斯维加斯。横掂 你啲亚洲人嘅剪裁细粒啲， 系 跟翻个比例， 系啦。 但最尾都唔可以咧，冇賭場，人哋嗰度咪皇家賭場啦。講個歹角咧，就一定咧喺個新個葡京度爬一爬，跌死咗佢三尖八角，就俾其中一個建築物插死咗。哇！我見到咧嗰個新嘅葡京咧，嗰個咁嘅 design 咧，佢唔係要嚟插死一個人咧，梗係嘥咗個設計。佢好多三尖八角突曬出嚟噶嘛，即係覺得唔係咁樣拍就嘥咗咯。 係係，咁但係咧必不可少嘅咧，就一定係要去射火箭啊！ 系 一定，因为你而家即系航天嘅科技啊咁劲，你点可能呢、這个即系中国铁金刚系点可以唔点火咧？佢就系绑咗喺嗰个即系点火嗰嚿嘢嗰度，即系最后数到去一嗰下咧就挣脱得到，走得开咁样。 我就觉得唔系啦，我就觉得咧咁样表现唔到点火嗰个神圣， 系 就个歹角绑咗喺嗰度，咁啊就嚟解甩噶啦， 系 数到八。解甩咗， 佢 即刻抢咪一搏到七匹点火，一来就可以同七匹狼可以交到数，二来七嗰个点火咧就改变咗世界，对倒数嗰、那个 概念 九八点火咁样， 即系你七匹狼攞晒彩啊！即系如果你个硬实力、软实力够嘅话，你改变世界啊！七嗰下就点样火 咧？咁呢个就应该叫零零七匹狼啊，应该。 你谂下，即系 有得做啊！呢个真系， 如果你七匹狼俾到七亿嘅话，就真系唔关事。 系 我同你拍到咧，你个老细有七匹狼俾你摸住，原来正又系佢，邪又系佢，哇玩晒， 直情系揾阿七匹狼老板做主角添啊！要 咁又唔得，我哋俾国家搞咁点啊？咁而家要揾翻主席嚟做啦， 系 有镬就佢咩？彩你有七匹狼攞，即系呢啲先系上策咯。你知大陆嗰啲好出名嘅有钱人死得好惨。即系呢啲咪软实力咯， 意思即系软实力，即系其实都要谂谂佢，即系大陆而家吓咁嗰啲电影工业啊，咁蓬勃，又咁多钱啊，卖亲套套都即系吓几多个亿咁样嘅票房嘅，真系谂谂佢啦，即系唔好净系要我哋睇即系英国嘅007啦， 即系其实唔系佢冇咁做噶，相信，即系你睇下嗰啲咧迪士尼嗰度 Cars 咧。未卡通车嘅，佢话整到咩车人啊，唔知咩。其实佢有咁做喎，但系啲钱去到中间冇咗嘛。 系， 你就应该揾啲好似我咁诚实嘅商人咧，俾啲钱我帮你搞。 系， 咁我肯定交到数俾你。 系， 因为一亿同埋两亿对我嚟讲一样嘅， 就唔会走去落格嘅。 系啦，即系你俾一亿，我同俾两亿，我喺个概念上冇分别噶，即系反正都系发梦同埋冤枉啫。所以我唔会都成日贪多过佢两亿。 系好啦，喂，临尾咁样啊 ，brainstorm 下几开心啊， 系啦， 所以应该 解下解下胃啦， 系啦，搞搞佢啦，呢个中国特色嘅007， 007咯，系啦， 好 ，OK， 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好，拜拜。